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4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85.2跌21.6，阿里巴巴108.2跌5.8，腾讯控股337.8跌4.6，盈富基金21.5系跌1.4。恒生中国企业74.14跌6.2，美团179.3跌2.3，安达体育94.45升2.15，南方恒生科技4.5领先8系跌3.2，吉利汽车17.38升5.8。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329，瑞士法郎7.986，澳元5.285，加元6.031，新西兰元4.801，欧元7.872。每百美元对港元5.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8点，跌464点。港金报16,2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29美元，卖出17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红隧嘅港岛去九龙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车多缓慢。另外由于石荫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在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着石荫商场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元朗新时代中城 M 九座、牛头角德宝花园 A 座、深水埗荔枝角道222至224号、葵涌石梨一村石进楼高座及低座、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荃湾丽城花园三期四座、何文田山道三号、龙柏花园、天水围天恒村恒乐楼、东涌日东一村享日楼、观塘顺安村安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ow about 欧瑞强？ 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7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Oscar 土屋伦，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佢嘅歌词，大而家终于可以唱啦。 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天，万物已经将心声呼唤，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 收宝第一次同刘卓辉合作，由倾合作到收录歌词咧，都充满惊喜嘅。佢哋最喜欢嘅一句歌词咧，就系 The Land Rock Never Sleeps， 灵感系源自 The City Never Sleeps 呢句说话。作曲编曲 Super Moments， 填词刘卓辉，监制麦伟平。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Super Moment 共创新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冲快活人。 早晨，早晨，又风骚又快活，我系梁继章。 Hello， 我系瑞瑞李丽瑞。 早晨，精神焕发，我系精神强。 咦，用过啦呢个名字，阿精神强你呢、這个吓， 你好难要佢即系再重复嘅。用过啊，精神强， 用过， 精神焕发。 我仲话你系咪精神一齐添？你记唔记得嗰日我讲？不过唔紧要啦，健康又精神，最紧要系咁样，系咪？ 梗系啦，净系开开心心啊！ 冇错啦，我哋今日星期二啊，节目非常之多嘅，包括有呢一个下流教室啦，同埋包括咧先定咗个位置，我哋斩咗佢条草先， 系咪啊？ 话咗佢先， 可以有上流系咪？ 冇错，斩咗佢个位，一讲就讲咗，佢冇得反悔啊！ 倒流都唔得， 冇错，倒流都唔得， 胃液倒流， 下流。教室今日系啊，咁同埋咧亦都有讨论区。今日好啦，今日俾大家一个叫内省啊，即系自己要谂下自己呢样嘢咧，的确咧系未必个个会做嘅。 我觉得要赞下自己， 嗯， 好多时候我哋都忘记咗赞自己 嘅， 因为唔知有冇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话个个都叫大家就系谦虚啲啦，又或者有啲咩嘢嘅话， 你身边嗰个藏咩八咧，成日赞自己嘅，你唔记得咩？ 系咩？ 你唔记得藏咩八成日赞自己嘅咩？ 藏咩白成日赞自己， 长面人啦、 啊。 哦，阿群姐话叫藏咩白嘅，佢话面即系咩白嘛。 哦，我跟藏咩白，哦，你突然之间客家话再加啲广东话咁啊，我完全唔知你讲乜嘢嗬。 佢知唔知我啊？ 佢好似我以前个侄女啊，我个侄女突然间有一次同我讲，佢就系话我腰骨好痛，咩叫做我腰骨好痛？跟住得一下个腰骨好痛，咁、 啊、 我就话系佢又讲客家又讲广东话、 有冇英文夹啊？ 梗系有啦。 My 腰骨 is 痛。 能。 系啊，所以其实哇，好辛苦啊！成我哋三国嘅语言喺度走嚟走去。不过其实讲开话，我哋今日嘅讨论区咧，就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啊，就谂下。我谂每一个人其实基本上都一定系有一啲嘢咧，觉得自己都几好嘅，做得唔错嘅，欣赏自己嘅。咁但我觉得就系因为大家嘅教育都话俾大家听嘅，就要谦虚啊，唔好喺人哋面前都个嘴嚼嚼啊，叻都话俾自己听嘅，但系我唔叻，我唔叻嘅，我唔识嘅，我冇用嘅。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就唔系太好咯。 我都觉得 又或者就系自己亦都太过吝啬去称赞人哋、 嗯。 其实如果好多时候如果人哋做得啱嘅或者系做得好嘅，我唔会吝啬去锡，即系要赞佢，话你真系做得好啦咁样。 嗯，太过谦虚，我觉得好假。 所以我哋今日、 我都觉得系 系嘛， 系啊， 就会俾大家讨论一下啦、哎。到底欣赏自己啲乜嘢咧？ 好啊， 咁样嘅，好，好，三个钟头而家开始啦。今日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 热啦啦， 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有太阳伯伯，不过本周后期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 呢几日真系非常之热啊！我哋可以见到大佬咧，佢不论咧攞住个 iPhone 啦，攞住个 证 件证啦， 块状嘅物， 有块状滴滴咁多，我谂邮票佢迟啲攞起嘅话，佢都会咁样泼嘅。你有冇留意噶？你好中意系咁样成日喺度泼嘅喎。 其实有几凉咧？ 阿李婆讲嘅咧都系真嘅，咁我有时咧都系不自觉地咧系会帮自己扇凉啦吓，咁但系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我通常系咩情况会特别觉得潮热咧，就系话开咪。 的时候会特别热啲。你冇留意我其实平时坐低 ？No， 你讲，举手，你讲。 当我同阿Yui喺上面二楼办公室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个大汉飙入嚟咧，佢又喺度坐喺度即刻盘啦。 冇错， 嗰个边个我唔讲。 系啦，我哋都两个都叫奇怪个可，即系你永远呢个系你嘅诶， 系啊，佢嘅 即系你，譬如讲嘢，你有口头禅，但系你呢个就系你嘅习惯咯。你攞乜嘢都泼噶， 系啊， 系啊，落人哋俾剧本你又泼。 我感受一下先。 咧就系你攞住个手机，你都会泼噶， 系啦， 又或者佢自己积完成咁大块，系咪啊？只卡片咁大块，佢都泼。 我谂佢谂住创世界纪录，即好似你话斋邮票仔 咁，系咪？嗱，迟啲真系细到 佢一定会系啊。 晶片我谂佢都会泼。 电话卡，哇！电话卡点泼？ 系啊，哇！好凉啊， 有啲冻啊， 有一条毛，有一条毛， 有冇咁严重啊？我嘅泼线病 有啊。 好啊，嗱，你一泼嘅时候嘅话，我哋即刻话俾你听。 系啊，而家就我都要撥住先。 嗰啲咪撥咯，冇所謂。 你不如買個嗰啲咧，掛住喺頸嗰度嗰啲咁嘅風扇仔啦。 黃聲嗰啲係嘛？我又驚出麥會有聲嘛。 唔係，咁你梗係開麥嘅時候你就熄咗佢啦， 係 咪先？ 係啊，真係啊，我覺得我見到佢都。 系啊，我见到佢真系好攰，不过佢系咁嘅，佢你冇事停噶， 系 啊，有冇人同你讲过？ 打嬲你， 你讲过啦，你讲过啦， 冇事停噶，一齐就接咗就 系 一阵咧湿水揽物咁啊，接嚟接去，咁跟住咧你会发觉就总之咧佢攞咗嘢， 总会有啲动作， 又或者佢一定要拍下啲嘢，平衡层能啊， 踢下个下边个台脚， 冇错。 我哋费事话你， 呢个就系我家人口中嘅棒棒波波。 咩叫棒棒波波啊？ 家人会有一句说话嘅就掩耳特一棒棒波波，棒棒波波即系佢只成日都佢都会 唔停嘅， 佢一定会发出一啲声响，你一定会知道佢喺度嘅，系咪？ 有几好， 有啲人好静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你坐咗翻咗嚟，坐咗喺度， 我一定知佢喺屋企，对唔对？就 系 咁样啊，系啊，就话嘅掩耳棒棒波波，即系话唔好成个平平白白。 等我望清楚自己啲先。 系 系啦， 系啊， 有时我唔知嘅， 冇所谓嘅， 系你系咁样，因为其实你马骝仔嚟噶嘛， 系啊， 我哋就 系 留意咗你好耐， 冇错，系啊，唔影响我哋嘅，继续。 我以为咦，做乜嘢成个香港电台都喺度装修，原 来 佢喺度打 紧 法， 特别嗰啲快 beat 嘅歌啊， 嗬，冇错，佢一定系会，同埋佢有时佢又会嗱，佢会戴咗个手镯咧，佢就会坑到啲， 系啊， 就嘣嘣啵啵。 嗱，好简单，如果我哋举办模仿大赛咧，模仿大佬咧， 你模仿过啦， 我知啊。 多年前 我要模仿潘先， 模仿过啦， 系啊，好易。 我记得阿马俊好多年前咧拍咗一条片模仿我啊嘛，拍手嘛，跟住啲音乐喺度拍手嘛，我都冇拍得咁肉酸。 咁模仿， 我哋夸张咗你啲动作啊嘛， 即系丑化搞笑噶嘛。 多谢多谢。咁我都要我谂翻我今日欣赏自己嘢，一阵间会讲嘅。我只系讲一样嘢，其实有时咧好处都有时系坏处， 冇错， 优点有时都系缺点。 冇錯， 我一會嚇十一點後就嚇， 大家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話俾我哋。 同埋今日我捉到阿小陳個， 係 阿小陳呢幾個禮拜捉唔到阿小陳， 好忙啊，小陳 佢好飄忽噶嘛。 其實我哋大家都好忙啊， 喺呢個地球上跑嚟跑去。 對啊，好啦，咁其實當然啦，我哋又講到就我哋做呢一個行業嘅，我覺得幾開心嘅，因為有時有好多嘢嘅啫，日常生活嘅嘢，我哋又可以帶翻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又或者就係好多時候會發覺就係做呢一個演藝界嘅朋友，你會發覺就做好多嘢，但係嗰度覺得怪啲啊，又或者个就系即系出位啲啊，你觉得好似冇乜嘢咁样。但我觉得有某啲嘅行业咧，其实系真系要小心啲嘅，系咪 啊？ 批行举报啊， 系啦，教师 系啊， 系咪老师？你有时有啲嘢你会觉得嘅就，咦？点解我喺度见到佢嘅？你会觉得好怪嘅，你觉唔觉得？ 净系投注站都已经系禁足啦。 我净系 投注站就其中一个啦。咁有一次一个老师都同我讲，佢话有时咧喺学校附近咧。过马路咧，佢都唔系好敢咧冲红灯啊，即系行人嘅冲红灯。有时你见到，即系你未必过咁乖噶嘛。 系啊， 冇车咁啊过啦，系咪？但系佢自己都要望望冇学生先，因为哦，老师你唔等绿灯。 家长都会夹住嘅，即系啲家长你唔认得噶嘛，都会真系都会夹住。 因为连呢一样嘢，如果喺嗰个叫做道德上咧，都唔应该嘅，因为你系应该跟翻绿灯噶嘛，无论有冇车都好。 系啊， 咁但系嗰啲系个人嚟噶嘛。 咁啊系，我都觉得 OK 嘅，咁佢放咗学系。 咁你会有啲咩地方见到佢嘅话，你会觉得啊，老师点解你会 喊脚？通常去嘅地方 咁 样， 例如咧庙街， 庙街系好有特色嘅，食下煲仔饭都几好啊。 睇 咩相啊？ 就嗰啲叫做雀仔。雀仔占卜，你有冇玩过雀仔占卜啊？我玩过， 我未玩过。佢点噶？点噶？ 佢就會咁樣嘅，你買去，咁佢就會問你問乜嘢，咁我就問自身，咁啊問自身嘅話咧，咁佢就會放佢只雀出嚟，個雀喺個籠度嘅，咁啊前面就有啲簽卡，跟住咧就係會插曬喺度嘅，跟住個雀仔咧會跳出嚟，跳出嚟嘅話咧佢就會嘟嘟嘟嘟行嚟行去，跟住喺個整個雜卡裏面嘅話咧就會擔一張出嚟，就會俾佢個主人嘅，跟住個主人就會俾啲嘢佢食，咁佢入翻個籠度。 幾多錢啊？記唔記得？ 我記得嗰陣時候好似20蚊， 好多年啦， 20蚊係20蚊一張 冇咧。 問一個， 應該仲有。 但你知唔知佢背後嘅嗰個叫運作啊？知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啊？ 唔知啊。 嗱，我聽嘅啫嚇。嗱，雀仔咧經過訓練之後咧，其實食物啊，所有動物都係啦，食物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叫做獎勵或者一個推動力。咁咧佢會有啲籤，就一粒粟咧，黐咗喺嗰個卡嘅前面嘅。咁、平時咧就等佢俾個食粟嗰個習慣啦。咁跟住就可能有一張卡咧，係有一粒粟仔，咁就擔嗰張，因為其實佢想攞嗰粒粟，一掹就掹嗰張卡出嚟啦。即係嗰個運作就係咁樣。 哦，咁咪真係唔準咯，嗬。 係咯。 係啊。 咁我唔，即係我聽。 但我見到阿伯俾佢食嘅喎。 我聽。 係啊，即係佢做咗， 再俾粒佢食。 叻啦，咁跟住佢俾粒佢食，跟住佢掹入去。 翻入去啦。 咁多次佢雀仔同你簽嘅準唔準咧？ 梗唔准啦、 都唔知讲咗咩， 都唔知讲啲乜，嗰啲系你放喺你问咩问题都可以用嗰个答案噶、你明唔明啊？ 你人生系要努力， 系啊，咁啊冇死啦，系嘛？咁啊而家未嚟，唔代表 你冇。小心啲 小人啦、啊，即系例如嗰啲 咧，生命中总有病嘅，唔使惊。 所以冇啊，廿蚊咁我都冇玩下咯， 系咯，贪得意啫，我都觉得系。 雀仔占卜咯，系。咁老师唔可以雀仔占卜系咪？可以做咩啊？ 应该可以嘅，但我有个校长朋友，佢话俾我听，佢住学校嘅宿舍好大，哇！我话好正啦，佢话千几二千尺， 个宿舍系咪喺咩学校里边噶？ 喺学校里边嘅， 哇，好啊，咁样 三个人住，好唔好啊？佢觉得 你如果论居住嘅面积，绝对好。但系咧，好多嘢都唔喐得。 例如咧， 例如所有嘅水喉啊、水电咧，你唔搞得。 点解要搞啲嘢啫？ 例如啲嘢塞咗，你就唔好搞啦。啲电坏咗，全部你唔要 焗， 要 学 下自己。有咩问题啫？ 嗱，你好似好小事，但系咧，佢话住喺学校咧，学校一有咩咧打风咧，佢又要挞对拖鞋落去。 咁有得有失噶啦，你又得到，你要住咁大嘅地方。 睇下啊！有工就打电话，喂校长，门口嗰度塞晒，我浸晒，咁啊校长就落去啦。 咁你住喺唔系宿舍嘅地方，你都要睇噶啦。 但系咧， 阿傻强唔想理呢啲嘢。 校长就话俾我听，佢太太咧好中意打麻雀嘅。咁 又唔打得咩？ 星期日咁打麻雀好正常嘅，系咪？只要你唔好噼噼啪啪。 我中意啲麻雀，咁啊， 打麻雀就噼噼啪啪噶。 系啊，唔系佢要喺宿舍嗰度招呼啲人啊嘛，亲戚朋友嘛。 哦，佢老婆同佢一齐住嘅。 系啊，梗系啦。 咩老婆梗系同佢一齐住啦？ 唔知啊。 一家三口住喺度，即系个有仲有小朋友住喺度嘅。吓，咁好多亲戚咧都好想去佢哋学校嗰度，即系睇下个宿舍，哇，几大啊，好大啊嘛，二千尺，大佬豪宅、啊。咁但系咧打麻雀咧，佢老婆话咧冇咁大声， 点解啊？惊啲校工听到。 系啊，传会传出去噶。 因为静啊，可能 系啊， 系咪咁啲校工都喺里边住噶？ 校工有啲系，但系住宿舍咧一个房仔嘅啫嘛。咁但系你好清楚嘅，你永远星期日突然间打开道闸，有部车驶入嚟，又闩埋道闸，跟住又上面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系啊， 明 啊， 哎呀，你个衰婆啊， 接我碗，闹咗你。 另外咧，闹个仔又好尴尬。佢话咧，闹仔咧又系第二日咧又俾人哋讲啦。咁佢都唔知道咧个仔喺唔喺学校读好。好头痛、 哦，如果佢喺翻呢度读就有啲麻烦啦。 好，总之唔喺度读又麻烦。 另外眼光望，诶、啊，嗰、那个咪校长个仔咯，懒巴闭， 又代表班嗰度参加演讲比赛， 佢唔合格啊，都变合格咧。 系啊， 即系有啲人可能会明明冇嘢发生，都作啲嘢出嚟、 啊。如果系你咧，你会唔会俾你个仔喺嗰度读啊？如果你系校长， 真 系 好头痛、啊。 你系校长，使乜头痛？我谂 我 一定 唔 会俾， 我都 唔会 俾。费 我觉得唔单止系要嗰啲即系亲戚啊，又或者系呢啲咁。即系咁紧密关系嘅人啦，其实最好唔好同大家 一齐做嘢 ，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其实会影响到大家。你叻可能都未必因为你叻，就会因为佢就系因为你老豆咯，系、咪因为你老公咯。 就算唔系都变咗系。 系咪啊？ 人哋实会咁讲。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 你又冇得反驳， 清啲会好啲。 校长朋友话最尴尬有一次咧，佢着住套睡衣咧，攞袋垃圾咧落下边 抌垃圾， 见到啲学生 俾人见到，校长 直接骂烟筒。系啊， 好肉酸， 系啊， 即系佢谂住抌落去啊，就翻去冇理由又换翻条西裤啊、衫 啊 嘛。 同埋其实有时你有冇发觉咧，就系、是、虽则你嘅老师都系着便服， 是啊、 但系若果佢有时比较着得系会同佢平时翻学有啲唔同嘅、啊，你都觉得好怪 嘅、啊，接受唔到嘅， 接受唔到嘅，系啊。我有一次试过咧，我就喺街嗰度咧撞到有一个女老师咯。咁啊就系平时你会见到佢嘅话咧，佢就系佢个名叫神婆，即、其实佢着到嗱，即其实真系衰啊吓。不过安咗个花名叫神婆，因为咧佢着衫咧， 好密实嘅， 啲钮咧系扣到上个喉咙啊，跟住咧 及膝裙 啦，及膝裙啦，同埋行路成个都惊惊惊惊惊 惊，要好 lady 嘅， 冇错。咁啊成个都唔敢正眼望人嘅，咁我哋觉得就哇，成个都系咁样，你会觉得佢就话佢好神圣，帮我侵犯，所以叫做神婆。嗱，唔應該幫你嘅老師安花名噶嚇。點不知咧，有一次咧喺街度見到佢咧，著一啲運動裝啊， 哇！ 又見到啲手臂啊， 終於見到佢嘅手臂啦，白雪雪嘅手臂。 截然不同。 到最尾嗰時候，我哋話叫唔叫佢？叫唔叫佢？ 係咪佢嚟啦？係咪佢嚟咧？ 係啊！跟住我哋發覺得都係唔好叫佢， 費事尷尬， 大家尷尬。 真係係啊！唔好令老師難堪。 好奇怪呢啲嘢。 好啦，咁啊，老師，所以今日咧，因為有個論討論區上面有個文章嘅，或者可以翻嚟分享一下。 好啊 ，OK， 好，十點半聽緊呢一個風騷快活人先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防疫抗疫工作目的是用精准的方法，尽量将相关的规限减到最低，让大部分人士不需要在规限之下可以进行自己的活动，或者在规限下容许某些的活动，包括点对点活动。长远要研究是不是有更加快精准的识别方式，从而控制确诊数字上升，有关的措施会将市民的不便减到最低。李家超又话，医务卫生局正系研究嘅红黄码范围同构思嘅原则都系窄，即系会针对两个组别嘅人士。 红码咧只系针对一啲确诊人士，黄码咧亦都系窄嘅，只系针对喺而家酒店集中隔离嘅人士。我哋系考虑紧点样优化佢整个隔离嘅时段咧，而去推出一個黃碼去處理呢一類別嘅人嘅啫。咁我哋長遠嚟講咧，係要研究乜嘢咧？就係話，如果喺我哋過去第五波疫情，大家經歷過，曾經係可以係超負荷咁去推到我哋不同嘅系統咧，我哋係是否係有一啲更加快、精同埋準嘅方法去識別呢啲人士出嚟咧，從而咧係控制住嗰個確診數字上升。我哋而家係諗緊一啲係應對呢啲可能性嘅一啲措施嘅。我哋亦都喺考慮呢啲措施嘅時候咧，係考慮埋點樣將嗰個市民嘅不便咧減到最低。亦都係因為咁咧，識別方法咧係可以令到唔需要受限制，或者限制可以減少嘅人數咧，因為個識別嘅方式咧，導致咧受影響嘅人咧係減到最低嘅。 當局表示會盡快推行安心出行實名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贊成。他說如果安心出行實名制，亦都要考慮是不是有足夠人手等配合執法，促請當局解釋清楚措施可否達到預期目的。他又說贊成確診者需要戴電子手環，但當局需要考慮有沒有足夠人手巡查和檢控。田北辰认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提出的做法给人印象好像为做而做，照搬内地一套的做法。 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话：欢迎当局采取业界提出实名制同红黄绿码嘅建议，希望当局亦都考虑业界另一项有关设立短暂储存中央数据库嘅提议，以便更加妥善处理个人资料等嘅数据，回应市民嘅关注。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丧礼今日举行，在丧礼举行地点东京增上寺外，大批民众排队，很多人穿着黑色衣服献花。丧礼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以私人方式进行，只得家人和亲友出席。仪式结束之后，安倍的灵柩将会由日本国旗覆盖，由灵车穿过东京市中心，途经政治中心、永田町，包括国会大楼和他在两任首相期间领导国家的办公室等的地点。昨日大批民众冒住炎热的天气在寺外排队，向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前首相致哀。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7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41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1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81.2，跌25.8；阿里巴巴108.4，跌5.6；盈富基金21.5，系跌1.4；腾讯控股338.2，跌4.2；恒生中国企业74元，跌7.4；美团178.9，跌2.7；南方恒生科技4.5领先二，系跌3.8；安达体育95.2，升2.9；吉利汽车17.14，升3.4。京东集团230元，跌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7.14，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跌449点。港金报16,2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91美元，卖出1,73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较早前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白香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 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集子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推介知识类互动节目， 听多啲，识多啲， 趣味嘅形式嚟传播文化知识，重视我哋嘅互动体验，求新求变，带嚟更多新鲜有意思嘅内容。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7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度做音乐或者瞓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啊头先讲到咧，老师咧有时咧都有啲压力嘅，或者校长啊有啲压力啊，打牌要细细声啊吓，又唔可以再属于倒垃圾啦，唔可以闹仔啦， 好惨啊！ 真系养公婆嗌交亦都唔可以啦，系闹闹啲比较粗鲁嘅说话， 好多嘢都唔可以大声啦，养讲系嘛， 冇 错，两公婆我意思系，倾偈唔好咁大声啊，俾人听， 即系开心同唔开心都唔好， 系啊，梗系啦， 开心会点啊？ 唔好大声咯， 哇哇， 哇正啊咁样。 咁咧就喺呢、這个喺某啲嘅专业嗰度咧，就有啲家长诶投稿啦，就话咧，以为我仔咧喺一间睇到啲相喺老师个私人网站睇到咧，佢系同一啲 friend 咧喺学校啊，因为影到里边嗰啲环境 系 学校嚟嘅，喺度打牌，某一张相仲写咗啲好似类似粗口嘅说话喺上面添咁样样，佢话点可以咁噶？即系点解唔可以以身作则咁啊？摆出嚟之后咧咁样，咁啊两边嘅讲法都有啦，有啲人就话咁老师都系老师一个职业啫，唔通唔可以打牌咩？唔通要向你交代咩咁样样？但系亦都有人啲人话咁梗唔啱啦吓，即系喺学校里边，而且写一啲咁样嘅类似粗口嘅字啦喺上面，咁好似教坏人咁系唔啱嘅。 分几方面啦，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嘅就系老师打牌系可以嘅， 绝对可以， 但系唔应该喺学校范围内打牌。 冇错， 系啦，老师讲粗口系可以嘅， 我听唔到咪得咯。 唔可以将佢摆上去写， 唔可以咁公开， 一啲咁公开嘅咁样写喺度咯，我会觉得系咁样。 我都觉得系， 系咪？同埋唔可以喺学生面前嗰度咁样讲咯，系嘛？ 因为老师都系人嚟嘅啫， 系啊，佢都要七情六欲， 冇错，系啊。咁有时系啊，发下火一两个字，我又觉得冇乜所谓。不过就真系要小心你嘅言行，因为有机会，因为而家个都有手机啊。拍低咗擺上網咧，就真係唔係咁好。 同埋係要做榜樣嘅，即係有時候我覺得你為人師表嘅話，可能個社會上面對你個要求高啲咧，同埋、嚴格啲咧，係冇辦法嘅，無可厚非。 其實我唔係好明啊，老師點解咁多地方唔打要翻學校打啦？可能嗰個學校地方大，或者佢平時已經係咁做。但我覺得你打咗咧都唔好影，影咗都唔好擺上去，即係啲叫公眾嘅平台，係咪？你自己打咪自己打咯，都算係你自己私人時間。咁就算你喺學校，咁如果校長話， 是但啦，总之你唔好影响嗰个地方就得噶，或者咁咧。咁但系你就唔好摆上去公众平台。 咁嘅情况会唔会系突然之间啊？喂，老陈，不如咁样，一阵间我哋开台嚟。 咁啊，冇错， 好啊， 打风喎、 啊。打 好啊！ 哎呀，不如喺呢度啊！ 唔系打电话俾校长先，校长洒血一啦，打唔打？ 仲有训导主任， 系啊，打住先，整埋啲嘢。 嗱，呢啲系咪突然之间？ 系啊，我 突然之间系冇约定噶。 系啊， 系咪啊？ 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 冇理由会约定噶就，喂，今日礼拜五得唔得闲？哇，打麻将会咁噶嘛，老师。 冇错， 系喎，使唔使抽水咧？嗬？ 唔知啊，即系我觉得佢就系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应该似系突然之间，即系大家都留堂有段时间。 轻松下， 轻松下，你打唔打？打讲咯，边度打？咪话，不如搭车热屎辣辣咁，不如就喺度啦。 问题副麻雀系边个嘅先？ 系 啊，副麻雀，麻雀 又有麻雀边个 摆度嘅？ 系啊，边个摆度？ 喂，但系你 咁可能都唔系第一次。 你觉唔觉得咧？其实而家咧唔系咩都可以影，唔系咩都可以 share。 真系啊！ 嗱呢个啦吓，另外之前咧外国嘅有个太太咧就好唔开心啦，咁样，因为佢生 B B。咁佢老公咧就帶埋相手機，就一路生咧就影啦。咁當然係要影埋個出口啊，影埋個 B B 點出嚟啊咁樣。咁咧佢就 share 咗俾佢阿媽睇。 係， 點知佢媽發曬俾全部人睇。 嗯， 咁佢老婆就好崩潰。 發曬俾全部人睇嘅就係你自己 所有啲叔伯兄弟啊， 男士都有， 男士啦嚇嚇。咁你知啦。正面咁嘅影，咁影个 B B 出嚟，咁个阿妈就觉得好唔舒服，同埋系觉得点解全人类 睇 啦， 睇晒。 其实个老公都唔应该俾自己妈咪睇，你两公婆最私密嘅嘢嚟噶嘛，系咪？ 又唔系话两公婆最私密嘅嘢，而系其实 我 觉 得就总之就唔可以 share 俾人睇。 你唔系两公婆私密嘅嘢，系 系 啊，个老婆 生 仔， 系啊， 啲系叫私密咩？ 其实俾阿妈咧就，如果你真系想俾阿妈咧，就应该话俾阿妈只能够你睇咁咯。 唔系，阿妈都唔应该。关 阿妈咩事？ 系啊，真系唔应该俾。 佢抱孙就 系啦。系啊，冇错。同埋嘅就系你系咪应该问下你个老婆啊？ 系 啊，你咁拍法。 冇错啦，佢老婆就好唔中意啦，因为佢觉得全人去睇晒啦。 咁如果系咁，你会点啊？ 我系个女人定男人先？ 梗系女人啦，男人有乜问题啊？ 都冇咩可以做。 唔系啊，男人都唔高兴噶。俾即系老婆自己最私隐嘅地方俾全世界睇，我会好兴噶。 佢点解觉得冇问题嘅咧？ 唔知啊，可能俾阿妈睇。其实阿妈或者我都有啦，有冇睇咧？其实 都系啫。 系啦，唔应该。 咁如果俾你，你系点啊？你我谂你会 我系边个？ 女性，你 系 女哥女女 我 太太咯。 我系女性嘅话，我一定要佢问翻所有睇，即系我要知道有啲咩人系有收到呢一条片 咯。delete 晒佢。 其实冇 delete 噶咯， 都睇到 啦，因 为已经 send 咗出去咧，你知道系攞唔翻噶。 泼出嚟嘅水啊， 系啊，攞唔翻。所以呢一样嘢就正正系我哋呢啲咁嘅片啊，上网啊，上去呢啲咁样嘅社交嘅平台， 上一上， 你唔好以为摆一摆上去嘅话，其实系可以。我有问过有一啲嘅啫，即系电脑或者系做呢啲 IT 嘅程式嘅呢啲咁样嘅朋友，佢就话其实你一掉咗上去，就即等于嗰样嘢掉咗出公海。 唔 系 啊， 其实好多时候你系。全部攞唔翻， 系啊， 系啦，就唔系你噶啦，你控制唔到噶啦。之后去咗边度？ 咪咯， 系啊。 如果个 B B 都惨啦，俾人哋笑啊，你咁样样，即系等于 B B 咧冲凉咧， 都系啊，系啲人 两三岁嗰啲咧， 爸爸妈妈唔好影 B B 全裸冲凉相 啊， 第时佢大个睇， 好难堪噶。哇，你咁噶咋？ 都通常都会影嘅， 通常都 系啊，系啊，通常都有影嘅。 唔系，但系点解一定要影佢全裸咧？ 得意咯，冲凉 可以着衫噶嘛，系嘛？或者嗰个位系咪应该 遮住 个格仔啊？ 系，猫猫都啲人都帮佢打格仔啦。 系啊，其实我见到我都有啲不安噶，就算 B B 啊 ，even 系 B B， 因为我觉得始终嗰度可能我会比较即系保守啲啦吓，嗰个位都系啲私隐嘅地方，我觉得唔应该。 阿马老师，你有冇细个赤裸相啊？ 冇。 我都冇， 嗰陣時都唔係影相好大陣仗嘅，嗰陣時 你話影流噶， 係冇錯， 係啊，同埋你就算我爸爸影咧，你買一桶飛諗都十幾廿張，同埋咧如果喺屋企咧要用閃光燈先得嘅，嗰陣時啲技術好渣 嘅，我諗係唔影你啫，係嘛？ 唔想留低个记录， 系啊，呢啲留嚟都冇用啦，系嘛？ 我揾咗 B B 仔先， 你翻嚟问下，系啊，呢几个家姐，我谂可能家姐有噶，但系唯独 点解我冇？ 净系呢个冇， 因为影单人， 影嗰阵唔该抱开呢个先，抱开呢个先，呢个唔好。 咁你要问下自己点解啦？哎，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星期二今日讨论区就系自己最欣赏自己啲乜嘢，大家可以留言。节目《风骚浮人》啊，仲有九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夏虫不可以语冰。有两个说话讲得好好，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因为井底之蛙眼界狭小。他眼中的天地只有一个井口那么大，没必要跟他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同样地，来自不同层次的人是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大家高度不同，认知不同，当然没有共识。人到了中年，经历很多，被批评过，被重伤过，被描黑过，才慢慢体悟出 同唔同层次嘅人解释，唔单止毫无意义，仲系好傻嘅行为。曾经有一次，孔子嘅学生子贡喺门口遇到一个客人，就倾起偈嚟啦。个客人就问佢：系咧，你觉得一年之中有几多个季节啊？子贡答佢话：春夏秋冬四季咯。客人话唔系，一年得三季咋嘛。两个人争执不已，啱啱孔子行出嚟，两个人就话：啊，老师，你话一年有几多季？孔子望一望呢个客人，跟住好轻描淡写咁话：三季咯。客人听完之后就话：嗱，我都话啦。跟住走咗啦。子贡就话啦：老师啊，你明知一年有四季，点解你要顺应佢讲法话三季呢？孔子就话：你知唔知蚱蜢喺春天生存，秋天就结束生命，佢点会知道冬天嘅存在呢？呢、这个客人可能就好似蚱蜢咁，佢嘅认知唔知道有四季，咁咪算咯。你执意同佢争论拗几日都系徒然。喺我哋生活之中，好多呢啲人经常坚持己见，本来就系无可厚非。不过佢哋同你唔系同一个层次，注定理解唔到你嘅所作所为。你心中嘅价值点喺佢哋眼中系不可思议的，所以同人哋讨论一啲佢根本唔了解嘅嘢，何必？人与人之间，如果大家嘅认知唔喺同一个层次上边，再讲都系徒然。解释点到就好，唔能够认同嘅就多说无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说话是讲俾明白你嘅人听，唔明白你嘅人，层次唔同嘅人，讲声再见就算了。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你啲同学仔咧，譬如可能有啲嘢唔识啊，或者佢啲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试过帮佢哋噶？ 有， 我哋唔会帮啲一嘢人咯。 咁要点样你先至肯帮佢哋啊？ 乖啊，我咪会帮咯。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丰收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丰收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生意咪乱世，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解。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马老师，你的唱歌疲劳好翻未啊？你上个礼拜话唱歌疲劳症啊嘛，又 只会越嚟越疲劳嘅啫。 系啊，第二期啦， 系啊，去到第二期啦。 几时末期啊？ 我唔知道啊。 末期完就好翻噶咯，听讲。 我唔知道啊。 你始终都要好翻噶。 你觉唔觉得佢好？本来咧，佢好早咧就要谂定唱咩歌噶嘛。佢而家去到星期三四仲啊，唱咩好 咧？我差唔多时候我会鞭策。 鞭策 我 嗱，起码有一只一条长饭，就 系、 是、上个礼拜。 系啊， 会一见你就 话。 冇错。我們會 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有高有低的，真的可能真的有少少疲劳，真的不是说少的、 嗯、 是啊，咁、嗯、过了希望有些新刺激、 嗯 啊、我可能找个女仔跟我合唱，可能 他不是女仔，你觉得他不是女仔？ 我不是女仔， 他老师来的，他老师来的， 即是你要找一个二百年华嗰啲系咪咧？ 系啦， 喺度揈下 pom pom 同你一齐唱，系咪意思系咁？ 系咩？咩叫做 pom pom？ 嗰啲嗰啲打气棒啊！ 头先你唔系咁揈噶， 系啊，你唔系咁揈噶。 咪咯，你用你个膊头嚟揈， 系、 啊、因为我膊头挂住两个 pom pom 啊！你唔好谂多咗先啊！噶。 院会长吴坤成话：业界大致欢迎有关的建议，协会又建议监管接单平台，因为现有平台较多，形容是良莠不齐。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私人丧礼在本港时间中午在东京的增上寺举行。儀式之後，安倍的靈柩將會由日本國旗覆蓋，由靈車穿過東京市中心，途經政治中心永田町，包括國會大樓和他在兩任首相期間領導國家的辦公室等的地點。接著大批的民眾在寺外排隊獻花，很多人穿著黑色的衣服。日本政府決定向安倍追頒國家最高等勳章大勳位菊花章頸飾，是日本戰後第四人獲得這項的榮譽。另外，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說，當局會研究加強對自制槍械的監管。警方繼續調查案件，傳媒引述消息說，疑兇山上徹也供稱在一年前已經計劃殺死安倍，他又聲稱原本打算使用爆炸品，但最後決定用槍，因為目標即是有安倍晉三一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1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52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8点，跌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73蚊，跌33.8；阿里巴巴107.7，跌6.4；腾讯控股337.2，跌5.2；盈富基金21.36，跌2.8；恒生中国企业73.44，跌1.32；美团176.3，跌5.3；南方恒生科技4.45，系跌8.6；安踏体育93.35，升1.05；吉利汽车 16.6毫，六跌1.4毫。京东集团231.4，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322，瑞士法郎7.986，澳元5.277，加元6.029，新西兰元4.798，欧元7.867。每百日元对港元5.7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跌449点。港金报16,2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27美元，卖出1,73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落山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落山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要全线封闭的。几条的巴士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和936号需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以及元朗八乡路元朗八乡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十座、长沙环海丽村海辉楼、秀茂坪宝达村达怡楼、青衣村宜居楼、大围美松苑丽松阁、屯门友爱村爱明楼、天水围天耀村耀文楼、将军澳君澳湾一座、蓝田兴田村恩田楼、天水围天华村华穗楼和将军澳建明村明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是什么？风骚快活人是一架过山车，有阵时会笑得很开心，有阵时会喊得很伤心。还有风骚快活人是一只风筝，因为一路听一路飞去很嗨很嗨的地方啊。想知道风骚快活是什么？当然要听才知道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想申请入多啲添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主角叶美玲一从医学院毕业就参与抗疫工作，同时经历家人、病人、恋人带来的考验，但她同所有医护人员一样，每日用生命演绎人性的光辉。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我都几欣赏我自己，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系咪？ 嗯，系冇错， 就系你最欣赏自己啲乜嘢咧？咁样样，咁我哋咧喺网上咧，都好多朋友留咗好多好特别嘅，系啊， 我都几好啊， 系咩？我头先睇点解冇乜嘅？ 有啊，嗱，我读下啲来留言啦，咁样样。乌布布咧，佢话我欣赏自己有爱心、童心，同三个主持一样啊。咁我 爱心同童心啊， 冇错啦，童就系小朋友个童心 呢样嘢， 呢个好难噶， 系好紧要。 我当嗰啲姑爷当自己仔女咁样嘅，我自己冇生到咁咯。 俾啲掌声嚟。 系啦，咁另外阿 Marco 就话我都有博爱精神，咁就冇再详细解释啦吓。另外咧就阿 Ling 啦，佢话我最欣赏自己就嬲人唔会超过一日。呢、這个其实对自己一种、 這個非常 啊、对自己系更加好 你好劲喎！ 对自己系更加好啊！对人好啦，对自己都有一种叫做放下 吓。系 啊， 啊， 我几嬲人好辛苦， 第二日就忘记噶啦。 我几辛苦，我日日都好嬲你。 咁又唔同，你系新噶嘛，会系新。即系唔系旧日，唔系琴日嘅带上嚟啊嘛！ 哦，明，即系冇隔夜嘅，唔隔唔到嘢。 你本来冇嬲，不过佢翻嚟佢又俾啲新嘅。 但系佢每一日都激你， 系啊， 新就够。 唔系，但系佢每一日都激你， 全部都系新就嚟。 今日激咗未啊？ 咁又啱， 系。 哇，今日激咗你未啊？ 今日未。 哦 ，OK。 今日唔会话，有啲人坐喺度咧，嗰啲咁样系嘛？ 但前日激咗我两次 啦，补翻条数。佢补翻星期六日，佢补翻星期六日， 哎呀， 星期六日冇见咧，佢觉得好空虚啊。 你还翻？ O、okay, K， 打电话闹佢啊，闹咗先咗。 我仲有冇其他朋友？ 另外咧，佢仲有个未讲，认路好叻。嗱呢样嘢我真系佩服你。我咩路行过都会唔记得。 系啊，我行过1000次我都唔记得。 我最弱系咩添咧？就系如果人哋揸车，我只系乘客，我仲更加好似从来冇去过嗰个地方咁。我自己揸车都仲好啲。 但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你咪去一个地方，你觉得因为你好新鲜咯。 系啊， 每一次都系第一次去。 我成日行错路。 你有乜所谓啊？ 你有冇？ 我连跟嗰啲 图啊？ 我跟咗你之后，咪入歧途咯。我连用 边条图添？ 连用嗰啲咩 Google Map 咧，我都会错噶。 哦、 你发唔发觉有时 系有啲人唔识睇地图？ 唔系，而系 Google Map 咧，佢好多时候 佢有 时讲 啲嘢好 无聊， 系啊，无聊两 已经过咗，佢先又话前边转咗，前面转咗，前面系冇得转咗噶。原来佢系讲紧嘅就系100米之前嘅话，其实你应该要转咗啊。 仲有， 佢系滞后 噶。我成日怀疑咧，佢哋嗰啲制式系唔知咩叫双白嘅，系可以转咗，但系双白线嚟往唔转得噶，咁样咯。 咁啊，即系佢错咯。 好，讲完咗啦。 同埋因为佢好多条路线嘅，有时 系 佢系会指一条 最蠢嗰条， 指一条最蠢嘅路线， 最远最远 最远嘅一条路线咯，真系被激死。 冇错啦。另外，逼呢个我最欣赏自己性格吓，随和冇记性，冇记性。佢话唔好嘅嘢唔会带个明天。哦， 好啊，呢样嘢好紧要噶。 系啦，咁另外咧，阿雷群泰又话啦，佢话李老师，你帮下健康码啦。 咩啊？ 佢唱歌唔系佢长项啊，你个长项啊。咁佢系好冇信心、冇动力，你要鞭下佢。 我有啦， 系啦， 但系佢成日都 hea 我。 佢咩都 hea 噶。 系啊，你俾我翻去谂下先，咁我知道佢未谂到咯。唔逼得噶，群体。 系啊，一逼佢赖， 觉得我好有 成就感。一逼佢，一赖逼佢赖 A 嘅。 系啊，我又要抹，系咪先？我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其实。 咁你个史诗嚟，佢最欣自己嘅幽默感，自得其乐，自得其乐好重要。 系啊，好啊。 最紧系自得其乐，同埋懂得感恩，好多好多吓。 我哋写得好好。 好好啊。 系啊，如果个个都有呢啲咁嘅嘢，好难得嘅，全部啲嘢都系咪先？ 同埋 Anora 佢话我最欣赏自己从不讲粗口。 吓， 从不讲粗口。 咁我唔系好欣赏。 你认识嘅人有冇啲人从不讲粗口？ 有，系真系 都有嘅。 Tiffany 咯。 系啊， 系喎，系喎，系喎，我哋好似逼佢讲粗口， 我教佢，我叫佢， 有有，好似系上个礼拜五啊，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咧，佢好有啲好唔忿气嘅， 佢啲嘢唔开心。 你不如你讲句粗口抒发一下啦。咁佢又话唔要， 唔要啊， 唔要啊，系呢两个字啊。嗱，通常话唔好啊，你都傻嗰啲咧，就即系已经系次一等啦，绝对系 好 飘啊， 唔 要 啊， 跟住话唔紧要，系啦。如果你觉得嗰啲系劲得滞咧，我教啲简单啲。 佢话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你跟住我讲，佢都唔要。 系啊， 收尾佢又讲啦，我叫佢讲拿手小菜嘛， 唉，唔知你啦。 冇啊，咁嗰个系可以写到嘛？其实 但系我都觉得唔 系 好适合讲出嚟嘅。 系啊，佢唔讲噶。 我都觉得 佢真系一个好 nice 嘅女仔。 系啦，跟住我逼佢嘅，跟住我问佢，我就话咁如果系嘅话，一定要讲，一定讲。真系好嬲嘅时候，佢咪点？佢就最多咧都会讲一句英文嘅粗口，但系都唔系 F 嗰个， 系 S 嗰个， 或者 D 咯。 所以咧，系啦，每个人总有啲嘢。好，到我哋分享啦。 好啊，嚟你先。 我啊， 系啊， 我觉得咧，我即系最欣赏自己咧，就系。可以令到屋企人好开心。 点解你个样要谂？ 唔系，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系冇乜值得欣赏嘅地方。我自己 咁又冇咁讲。 都唔系嘅，好多人欣赏你嘅，知唔知啊？嗰啲马粉啫，即刻话唔系啊，马老师写剧本好好噶，咁样样。 喂， 而家啲 fans 咧，全部有一啲好特别嘅名嘅，即系例如乜姜糖啊，系嘛凉粉啊，唔知啲咩咁样。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有翻个名。 有， 马 用马定系用强啊？马尾啊？ 系啊， 大家马尾你好。 但系点解马尾 啊？ 我 觉 得 中 意你。 你 有个 粉字啊 ，fans， 即系你个尾字同啲 fans 有咩关 系 咧？ 系啊。 唔應該，應該 不如啲 fans 幫我哋諗下。 誒好啊，我哋一人一個啊。 係啊，我哋冇咁又冇，不如我哋風騷可以有一個啊， 係 嘛？ 風騷粉咁樣啊，係嘛？ 唔係啊，或者係風咩好咧？嗬，風咩 好咧？唔知啊，你 明唔明啊？即係有個名係啦，就係我哋嗰啲 fans 嘅話，其實有啲唔同嘅名噶嘛。而 即係我哋可以叫佢做風神榜噶。整个封神榜啊，喂真系得喎！ 唔系整个封神榜啊，而系啲 fans 叫自己叫咩名啊？ 佢知，佢提议啫，佢提议呢个名啫。 系啦，譬如话我哋，佢又叫张神，你又叫瑞神，咁然后下边嗰啲粉丝咧就系认一个字头咯。 神系代表咩啊？ 你好， 神经咯， 系啦。 好， 继 续讲翻你自己先。 我觉得即系呢，即系年纪大咗咧，咁翻到屋企咧，我系可以令到屋企。几开心嘅， 我都系呢个，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紧要，好重要。 你喺度屋企嗰个气氛系特别会轻松啲同埋开心啲啊嘛。 等我翻嚟啊，哪怕打麻雀啊，或者食饭啊， 我同意，好紧要嗰样嘢。 系啦，然后就而家变咗我洗碗啊，我有一次同我大家姐要求啊。打邊爐，以後全部買嗰啲鋁嗰啲烹咧，唔使洗嘅。我唔要洗。我洗嗰時咧，你哋全部坐曬喺出面食水果。 有咩問題啊？咁一個人洗 我玩啫嘛，我貪玩啫嘛，係啦，咁樣樣咯。咁我覺得幾開心嘅，因為 帶俾歡樂大家。 係你自己覺得嘅啫，定係佢哋同你講？ 都覺得嘅，唔使講嘅，有時唔使講嘅。 唔係㗎，我覺得要人哋講㗎，你自己覺得啫嘛。你自己唔知點解我喺度嘅話係特別開心啲嘅。 係喎，原來 個個人都覺得係㗎啦，自己都覺得。 即 係 大家話聽完風騷特別開心啲，即係咁咯。 係啊，即係我自己做風騷，我都哇真係好開心啊！我諗聽嗰啲人都好開心，可能唔係咧。 咁 係， 但 係 我自己而家投入咗，我就覺得係即係欣賞呢樣嘢咯。 几开心 好啊， 系啊，开心，我觉得系开心。 我都试过嘅，因为我就系有一位嘅家人曾经有同我讲过嘅，佢就话因为有一次我原先系应承咗话就早少少翻去同佢哋即系准备即系整嘢，跟住佢点知咧就因为有啲嘢要做，跟住我话俾佢听就我要迟啲再翻。佢竟然同我讲一句，佢就 系 话你早啲翻嚟啦，你喺度气氛好好。 啊 是啊， 真 係 呢個， 但佢唔喺度，嗰個人已經 唔緊要，係啦， 我好記得呢一句嘅， 曾經開 心，我好開心。原來喺佢心目中，佢就係話你翻嚟啦，你翻嚟嘅話咧，係個氣氛屋企 精神。 佢話因為你可以搞到嗰啲氣氛，大家都 會有呢啲人 傾下偈啊，又同呢個人搞下，咁啊，有時有啲嘢就係你做得啱，但可能大家姐做就唔舒服噶。 嗯， 係啊， 你明我講咩嘛？係啊，有啲嘢係會咁樣嘅。你喺屋企嗰度，每一個人嘅話，其實都扮演唔同嘅角色㗎， 真 係，係咪？ 真係絕對 係。有一啲就是打電話去聯絡的，有一些就是搞氣氛的，有一些就是 煮飯的， 沒錯，有些什麼大事的話就找他的，每一個人都不同的。是啊，那啊什麼呢，大佬你是不是 我 你在家 裡，如果你針對剛才你說家裡那些東西呢，我想我是那個叫做執漏那個，就是我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東西我會在他未用完之前我會即係 review 翻啦，又或者有啲地方我覺得可能出問題啦，咁我就會早啲翻嚟去解決，即係嗰個咯。 即係後勤部隊喎， 係啊，後勤部隊， 係啊，後勤部隊。 即係你未必會覺嘅，即係你 未 必會覺， 係 嗰啲廁紙到去最後四卷又變翻滿曬，即係嗰樣嘢啦。 係啊，呢啲往往係成日會俾人哋忘記嘅。 係啊。 因為 佢重要 嘅，因為佢冇試過冇廁紙嘅時候，佢唔會知道嘅就係人哋默默幫佢做咗好多嘢啊。即系等于我哋嗰啲清洁工人姐姐一样，系咪先？即系成个都街条街道干干净净，你永远都唔知道。其实佢哋哇，而家33度喺出边度帮你扫紧街噶。 但唔知咧，我惯咗系我会耐唔耐就会 check 下啲嘢用完未。就譬如举个例啊，嗰、那个叫冷开水个，即系叫系咪叫冷开水啊？嗰、那个即系我会 check 下够唔够咧？如果唔够要煲定一啲啦。我会每一样嘢， 好细心啊！ 我每日翻去就会 check 下仲有几多咧要煲定啦。 你会唔会嬲噶？即系会觉得个仔成日都系我。因为你哋冇谂过， 我都有份用噶嘛，因为 哦， 即系我自己 咁，佢哋都有份用噶，咁点解唔大家？ 你可唔可以带多煲冻水俾我每日？ 你唔系啊嘛？ 你 我问佢可唔可以？ 你系咪我嚟吹啊？ 唔系， 大把啦，而家佢使乜嘢带啫？ 佢话唔可以咁算啦，做乜嘢啫？你都可以， 但系你唔觉得每屋企总要有嗰个人嘅咩？即系填补晒所有嗰啲需要嘅嘢， 我明啊，系啊，我就系嗰啲咯，我就系嗰啲咯，我都系嗰啲嘅后勤部队咯。 其实真系厕纸真系好紧要，系真系要 refill 嘅。我真系试过吓，冇 咁点啊？ 因为呢样嘢你 自巾， 系啊，你突然间冇咗，你点算？ 好好， 唔单止人嘅嘢，狗都系落唔落牛啊？嗰个狗粮嗰个袋咧，咦冇啦，快啲叫，即系咁咯。呢样嘢系需要嘅， 系 冇错啦。 好啦，到大佬咯，赞自己一样嘢， 我唔系觉得呢样嘢优点，我只系话呢个我自己感觉我系咁样嘅人啫。但系其实呢样嘢都可能系缺点嚟嘅。 嗯， 就系、是、经常谂嘢。 嗯， 好多嘢会耐唔耐攞出嚟再即系咁点讲咧？即系抡下系咪应该咁咧？可唔可以加样乜嘢咧？ 请举例， 我应该做啲乜嘢？ 举例说明知。 请举例。 我而譬如我而家喺做完节目之后，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即系除咗翻屋企执头执尾之外，我有啲咩系工作上我可以再加添咧？或者节目里边我又自己个环节需唔需要改咧？总之任何嘢， 任都有噶， 但系我系停唔到噶。我一坐低或者我甚至我食紧嘢揸紧车，我系任何时候都谂紧。 明 咁就真系有啲危险。啊，佢系嘅， 系啊， 任何时候。 咁你有冇谂到啲乜嘢嘢？我哋帮手去。 暂时话。唔到俾你聽，不過你哋冇嘅咩？即係任何， 我唔會任何時候。但係如果我話哦，而家我真係要度一啲嘢啦，係關於個節目嘅咧， 坐低 我就會俾時間。係啦，我唔會話我跑跑下步，我又會、啊、都會有時可能有一啲靈感，有啲點子，我會翻到我會諗低佢咯。但係我唔會好似你咁樣嘅，就係我食飯突然間無端端我又會諗下，即係你個腦成日都 停唔到， 係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咯。 突然之間有個旋律，我又坐低又寫首詞啊咁樣。 嗯， 譬如無端端，咦啊 feeling 可以寫只衰人，咁我又會坐低咁咯。即係有時係 衰人係咩歌啊？ 所以你俾人 衰人嗰只咯。 所以你會俾人哋有一種感覺嘅就係咧，你永遠咧都不再。 好似个灵魂唔喺度咁。 系啊，就算我同你倾紧偈，我觉得你唔系同我讲嘢噶。你有冇同感？ 我知啊，佢都唔系活喺当下嘅、 啊。你会觉得佢就佢个脑喺度谂紧第二啲嘢噶，佢唔 系 同我讲紧嘢。 你依家系咪谂紧今晚食乜嘢啊？ 但系有啲攰嘅，有时。 即系个脑， 梗系攰啦， 停 你重复咗咁多生活， 停唔到嘛。 我问你， 我最大忌系咩？就是、有时瞓瞓啦，够无端端半睡， 唔好谂啦。 半睡半醒嘅时候谂到一个 idea 咧，咁如果我再即系再发掘落去咧，咁我就瞓唔到嘅。 点 解你要俾自己 瞓觉？系 啦、 啊， 半夜屙完嘢你就瞓觉啦。 我头先话我控制唔到咯，控制不 了，所以 控制得到啦。 所以我依家夜晚有时睇戏咧，睇睇个眼瞓，我就即刻瞓咗啦。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如果唔系 想做揸住个 remote 就瞓喺 sofa 就瞓咗。 唔系我睇手机， 你年纪大啫，唔系你控制。 我年 纪大控制唔到嘅，你细个你会唔会咁？ 年 纪讲呢个增长真 系 几好笑， 系喎，真系噶，我成日都会见到啲年纪大嘅咧，就会同 喺公园啊，喺巴士啊，喺商场啊， 原来系咁啊， 呢个叫年纪大， 你唔系控制唔到， 原来系年纪大， 哦，你唔知噶， 系啊。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么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 叫做信之卷啊！今日十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3度气温，相对湿度63%。星期二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酷热嘅。我哋听下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间消息翻翻嚟，仍然会有风骚发人嘅乜都讨论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醫務衛生局正係研究嘅紅黃碼範圍同構思原則都係窄，即係會針對兩個組別人士。紅碼只係針對確診者，有關人士唔應該再有活動感染其他人；黃碼就只係針對酒店集中隔離人士，以優化成個隔離時段。李家超話，防疫抗疫工作目的係用精準嘅方法，盡量將相關規限減到最低，讓大部分人士唔需要喺規範之下進行自己嘅活動，或者喺規範下容許某啲活動，包括點對點活動。佢又話，當局正係研究係唔係有更加快精準嘅識別方法，從而控制確診數字上升。有關措施會將對市民嘅不便減到最低，新措施將會盡量同現有嘅制度接軌，強調會聽取唔同嘅意見。中大医学院展开全港首个长新冠研究，调查本港新冠康复者出现后遗症的情况，将会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新冠康复者，包括长者和儿童。研究获医管局支持，会在辖下中西医门诊张贴有二维码的海报，方便到访人士填写问卷。参加者完成问卷之后，可以选择参与第二阶段研究。团队会为1000名长新冠患者提供肠道微生态分析，期望透过改善微生态失衡治疗长新冠。中大医学院话，俗称长新冠的新冠肺炎长期综合后遗症，症状例如疲倦、记忆力差、失眠、呼吸困难和脱发等。中大医学院去年发表的研究显示，76%新冠患者康复之后6个月内出现至少一种长新冠症状。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听日将会举行第一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他将会带领3名司长、3名副司长和特首办主任出席。交流会听朝早9:15开始，10:45完结，以便11:00立法会召开大会。李家超说，希望前厅交流会只是起点，可以透过这个常设机制，被官员和议员有更多互相认识、交流和跟进的机会。他又说，早前宣布成立的4个工作组今天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另外，李家超说，行政会议今天开会之后将会休会，复会安排另行公布，但期间不同的专题小组将会有内部讨论，以及就某些事情和相关部门研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召开成员特别会议。澳门昨日新增57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减少2宗，是自上个月18号起累计1583宗。当局表示，第8轮全民核酸检测今朝早开始，而第7轮全民核酸检测采样658879人次，累计有17管混样样本呈阳性，其余呈阴性，已经安排混样阳性样本涉及人士进一步检测。治安警察表示，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持续派员在各区巡查，截至昨晚9:00对2宗个案作出检举，他们分别在跑步的时候和使用手提电话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8点，跌295点，总成交金额6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5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70.6跌36.6，阿里巴巴107.7跌6.3，腾讯控股337.6跌4.8，盈富基金21.36跌2.8，美团176.2跌5.4，恒生中国企业73.4跌1.36，南方恒生科技4.45先4跌8先6，吉利汽车16.6跌2毫，安达体育93.5升1.2，京东集团231.1

讨论嘅系 你最欣赏自己嘅嘢， 冇错，而家都欣赏自己嘅。 好，咁不如听下其中啲街坊讲啊。 好啊， 好嘛，首先咧就晨光嘅阿 O 嘅， 欣赏自己咧就系、是、谦虚啦。其实谦虚咧真系好重要，因为电台个个都系前辈 ，Michael 哥啊前辈，瑞姐攞个金像奖，小强哥啊编个剧系咪先？我哋呢啲小树啊，谦虚啲好啲。我好欣赏自己呢一点嘅，系啊。 你放心啦 ，Will Boy，Will Boy 真系啊 ，Will Boy 好嘢嚟噶 ，Will Boy 好犀利啊， 系啊， 我好欣赏 O 姐，话咧佢经常可以将咧一啲无甚特别嘅讲得好得意啊， 系啊，佢 OK 啊， 佢个 presentation 几得意 啊，系啊，几 sharp 噶， 好风趣啊， 系 啊，好啊，另外仲有呢个靓仔爸爸小白嘅， 系白元好啊，我最欣赏自己嘅咧就系我凡事。我真的可以向好的方面想的、啊、例如我整親、啊、可能整親骨啊斷腳咁樣、啊、我都會覺得、哎、我只是斷腳啫，咁我啲手啊都仲喐到，只腳又會好翻嘅、哦。又例如可能我做嘢做錯咗嘅咁樣，又會覺得啊，其實今次嘅錯都唔係好犀利啫。每一樣嘢咧都從一個好嘅方面諗、嗯。你可以叫我做阿 Q， 不過我都歡迎大家叫翻我做小白，係一個正能量嘅小白。嗯 其实 呢 个 非常好， 系啊！ 如果能够咁做咧，其实对自己系最好。 系，冇错、嗯。我以前唔系咁嘅，但我而家开始学习系咁样。 系啊、嗯，喂，有一样嘢我都真系呢近呢几年学识咗。譬如话我咪话成日自己断乜断物嘅。 系啊， 断个咩？ 有冇断粮啊？你 系断咩啊？ 断咗好耐， 断米路，断咗米路。 你冇，断 咗好耐。 我接济你。 你讲噶，你应承我啊。 好 ，OK， 好。 我借钱俾你。好，但听日要还。 哦，冇问题。嗱，我譬如话断个肋骨啦，断个只手啦，断个只脚啦，又嗰啲其实真系好痛，好痛，好痛啊！但我又同自己讲啊，唔紧要啦，断咗之后由嗰一秒钟开始，我觉得我系向住好翻嗰边进发噶啦，好、 嗯、 快就会好噶啦，倒数咁咯。如果唔系真系好， 通常你断呢啲咧，关唔关自己事？ 一直都系自己事啊，冇 全部都系自己事， 全部自己。你再问啦， 你 就 你点解会断咗？唔记得咗。 唔系就系线啦，买喺个浴缸嗰度，捅咗落去啊！ 你真系好唔小心，我都系同你身形有关噶，你手啊长濑柴咁样，系咪？我都话你似 M&M 噶啦，你自己搞下佢啦，真系啊！ 肚圆碌碌， 系啊，我肚圆碌碌，手脚又长。 薯仔先生 ，OK 好， 打啲金条咁样。 我可以讲下我自己嘅，系啦，我未讲我自己，咁我就觉得我自己系非常之守得秘密嘅。 嗯、 你有冇发觉就有好多人我真的很憎他们，永远都是他们说讲啲俾你听，但你不要跟人哋讲、 啊。是啊， 你们会怎样的？如果他咁同你讲， 听咯、嗯、 但 系 你会真的会唔会跟人讲？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跟你讲得呢一句的话，你是不是真的会一个人都不讲？ 唔系，即系睇一件事几严重， 系睇一件事几严重。 嗰个人系边个？系咪？ 系啦，真系。 但系你知唔知？若果佢真系同我讲话，你真系唔好同人哋讲。我系任何人嘅话，我都真系唔同人哋讲嘅。好啦，我试过有一次系因为咁样嘅话，我真系好嬲身边所有嘅人。 嗯、 话说嘅就系我有一个亲戚，佢因为咧好唔小心喺街嗰度咧就俾车撞到，嗯、要做一个好大嘅手术。咁由於佢就唔係同屋企人住嘅，咁所以佢亦都擔心啫，屋企嘅老人家擔心，咁所以咧就發散曬，就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千祈唔好講俾佢媽媽知， 嗯， 以及就係所有嘅人都唔可以嚟探， 嗯， 嗯，總之當我冇事啊，咁、嗯、樣啦，即係佢費事你知一陣間我就唔知佢探咗嘅話， 其實如果佢 突然間講， 唔講俾你哋聽咪仲好。 唔係， 咁又唔得， 要知佢喺邊。 係咁又唔得，咁、嗯、但係佢總之佢就係話，總之大家放心，冇、事，唔好講，邊個人都唔好講，因為驚傳下傳下會去咗老人家嘅耳邊。係啦、千祈唔好嚟講，亦都唔需要嚟探。係、我好翻嘅話咧，或者我會同大家會講講自己嘅就係啦，會講我自己嘅我情況。好啦，咁跟住咧，我聽到咁嘅説話之後，我真係邊個都唔講 啊！好嘢。 點不知冇過咗幾耐嘅時候，發覺 全部人都知， 其實根本所有嘅人都知， 即係你手嚟冇用嘅秘密，係 啊， 即係得你手秘密啫。 仲要每一個人都去探過佢咯， 係你冇探過，跟住佢就諗，雖然我真係唔探我喎， 係啊， 你又似你，佢真係可能會咁諗，佢真係可能會咁諗， 我唔知佢有冇咁 諗，個個都嚟探我，係你唔嚟探我。 跟住你知唔知我知道呢件事之後嘅話咧，我喊啊！ 你几多岁啊？嗰阵时 冇几耐之前， 啊、 你唔觉得佢好易喊嘅咩？ 佢系好易喊， 佢眼泪线好低嘅。 系啊， 因为我觉得就系话你哋叫咗我做嘅嘢冇错啦。点解咧？就系你哋一个二个都咁样嘅。 同埋佢哋做完，佢又冇怪佢。 冇错，系啦。你哋做咗之后，你讲翻俾我听啊嘛，得我自己一个人收到秘密，你知唔知啊？但系我心里面忐忑不安，我成日都记挂住呢件事，我成日都好唔开心。但系我又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咁又或者就系即系我又唔探得，我就好担心。到最后屘嘅时候，竟然有人同我讲，就话诶，过去探佢，佢冇嘢。咁我就吓， 哎呀， 你点解你会知噶？咁啊，佢哋就话冇，一早已经知啦， 系你冇去探啫嘛，冷淡闭。 你冇去咩？ 系啊， 我冇啊，因为你哋叫我唔讲得，唔探得，我真系唔讲，亦都唔探啊。点不知你哋全部人所有叫我唔好做嘢，你做晒咯。 不 過 呢個， 我 覺得呢個 你冇做錯， 係啊，你冇做錯， 只要你 未 做錯 賣啊，未出賣咁啊。 咁到最終嘅時候，我就發覺就係佢連丸都出賣啦，我冇得成件事。咁我就覺得我自己真係一個好守得秘密嘅人咯。 呢個 我應承咗你唔做唔講就唔講咯。 非常好， 係啊。 好啦，另外我哋阿小陳啊，出場啊，小陳今日。 我係小陳啊，我欣賞自己咩咧？但不是食自己，亦都不是讲笑。我好欣赏自己，我懂得欣赏其他人。因为这个特质呢是近年真的会体会到出来的。欣赏自己是一样都可以欣赏的，因为人始终有些自恋啊自满的感觉的嘛。但是原来最难做到的就是你可以去欣赏其他人。这个是最难做到的。而近年呢我好欣赏自己的就是因为我真的懂得去欣赏其他人。 嗯，都系嘅，即系你要欣赏人，有时先至会令到成件事。譬如 team spirit 啦，举个例吓，即系你唔系净系自己欣赏自己，咁都要欣赏下啲拍档啊，啊边个做得好好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 你 到底小陈欣赏边个咧？ 欣赏 所有人啦。 我知啊，我实好奇啫。 咁你会唔会做到呢样嘢啊？ 我做到， 即系你欣赏。 我做到，我真系会做到嘅呢个，系啊。 咁你欣赏大佬乜嘢？ 佢嗱呢个咧，去亲嗰个片段人间咧，我觉得我真系交咗俾佢咧，我 系 一万个放心啊！就算我自己啊死啦咁多嘢，点咧？佢又好似好猛震咁，喺度左右咁， 系啊！ 死啦！我齐晒未咧？清楚未咧？我堆在佢前面，会唔会佢又乱咗就闹我咧？你知道我全部有条纸仔啊嘛，阵间条纸仔飞咗咁点咧？佢就闹 佢每只碟有张纸仔写住呢一只碟去第几级， 系啊， 咁样嘅。 但系有时你知咧，反而呢啲嘢你骚扰到佢啊嘛，但系我系要帮助 佢。我从来冇投诉过呢样嘢。 唔系，我知冇事发生啊嘛，投诉啦，咁咯。佢做剧真系。一流 系， 我覺得 係惡機真係 係啦，當今世上認第四都得 嘅， 係啊，你認第四都得 嘅， 係啊， 呢啲唔係你自己讚自己嘅，係 我 哋 讚緊 你，唔單止係 technician 都讚，係 啊， 係啊，所有人都話俾我哋聽，我就話即係早嗰輪咧見到佢喺嗰度，就係哇做片段人間嗰時候， 佢哋真係拜服你， 係啊，佢哋真係覺得就係話你應該就係當今世上。 系啊， 佢哋見到嘅嚇， 係啊，真 係。可能仲有天上有天啊，天外有天有人， 係 啊，但係佢哋話係真係好勁。 係啊，佢話點解你可以咁犀利？ 係啊，同一時間 做戲， 自己做埋喎， 播歌係啊，係啊。 咁我欣賞馬小，到我講啦。啊，你未欣賞 Yui 姐喎，你未講 Yui 姐， 唔使唔好， 佢啊， 欣賞 Yui 姐咩？ 認真，一語中的。 我喊。 邊個語啊？ 咩語？ 我一语中的， 咪咯， 好地地， 你闹佢 认真，我 你一句就算啦。 我一插佢冇， 唔好， 我都困惯啦。 都咪认真，真系，我觉得佢好多嘢上心，上心同埋系啦咁咯。 但系你话我以前唔系咁噶。 以前 系啊，你话你我以前觉得你唔系 二十年前绝对唔系咁啦，二三十年 前。 我以前 佢選擇，唔係佢以前係選擇性認真， 冇錯冇錯。 佢中意嗰樣嘢咧，佢就好認真。佢唔中意嗰樣嘢咧，佢就話自己 揾又揾唔到佢，又唔復。 係啊，你真係揾唔到。 唔係咯，嗱，係咩？你記唔記得 你 嗰陣時講過？ 你知唔知佢？你知唔知佢以前佢點答我啊？我個 call 機啊，係我嚟玩嘅約人，唔係我嚟同你做嘢㗎。 係啊，真㗎，我嚟放飛機。 我嚟玩㗎咋咁樣樣。 冇错，好 认真系。 咁我欣赏马小强咧，即系话佢能够好多看似难击，但系真系好多人 buy 嘅，即系佢嗰啲。即系你喺节目里边咧，你踩佢俾嗰啲反应咧，第一系好笑啦，第二系 冇 人做到嘅， 因为真系佢先做到。 系啦，同埋佢真系烂泥嚟嘅，即系 冇错，千祈唔好扶上壁， 切切脱脱，不折不扣， 系啊， 好烂嘅烂泥。 你扶上去佢都跌翻落嚟， 咁咧先有得玩紧噶嘛？ 够啦够啦够啦， 唔系呢啲都欣赏你噶， 先有得玩。 我知 咁容易啊？ 呢啲够啦够啦，唔系我嘅反应。 咁耐以嚟都唔进步系咪啊？ 真系烂泥， 进一步跟住退四步。 即系如果你扮 难得啊， 喂，如果你扮烂泥咧，踩下踩人哋要发觉，咦，佢扮嘅啫，佢唔系佢真系烂泥。 冇错，冇错。 咁所以先啊， 佢 都 好心甘命抵去做一 烂 泥。 阿许志安唔该唱烂泥啊，唔该，帮我唱只烂泥。 好难噶， 好难，佢系烂泥中嘅烂泥。压烂泥摆呢搅拌机再搅两分钟，你话佢烂到咩地步？系烂泥烂，即系同大哥打一样。 点解会咁咧？ 清楚啦，你自己谂下咯。 系冇错， 系 咁啊。Sarah 都好多优点啦。第一，佢唱歌真系好好听， 真系犀利。 哇！呢样嘢真系绝对唔系。 喂，其实嗱，讲真，唱歌我真系好佩服两位。点解咧？你会知道几时入噶？ 我都唔知啊。 点解啊？ 你系咪边咩都唔识入噶？你系咪？ 梗系啦。 到而家都唔识噶。 系啊，点解你哋去得啦？唔好就三二一入。哇！真系入， 咁佢唱开歌嘛？ 但你都知噶嘛？ 咁我哋识数拍子， 我哋做开 DJ 嘛？ 系啊， 即系夹歌，点解会夹到歌啫？系咪先？你就系要明白啲歌个 structure 啊嘛？ 咩场话 structure？structure 阿 Sir， 我都未讲完。我有一次咧，佢唱边只英文歌嚟嘅，我要同佢合唱一只英文歌。我有啲地方我唔系好熟，咁佢唱咗一次个 demo 俾我听，我而家突然间唔记得。 You've got a friend? Yes, you've got a friend。我突然之間覺得佢真係好好聽嗰隻歌，我嗰日咧就係突然間啊呢個好似唔係我朋友，而係聽個歌聲唱過咁樣。佢係佢個聲音， 即係嗰個 同埋佢個聲音嗰個闊度好大嘅，佢又扮阿婆到扮靚女扮細路仔， 哇！扮細路仔一絕啊！ 大家聽， 其實我好辛苦。 你聽古仔，你能夠喺佢聲音可以聽到一萬種嘅唔同嘅效果出嚟， 好闊好闊。係啊，佢扮細路仔，我幾中意佢扮細路仔啊！ 係咩？ 点啊？烂泥叔叔， 烂泥叔叔，我 妈 赞你喎，你把 声 啊！ 烂泥 叔叔，你啊唔使病， 所以我哋能够有咁好嘅编剧啦，咁好嘅女演员啦，咁加埋小弟喺度 mix 下 mix 下，咁就能够每一天，应该话星期一至三啦，暂时三日啫吓，可以喺片段人间咧，令到大家有唔同嘅享受。呢个 你唯一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其实有时真系太过谦虚， 系 啦。你就会俾人哋个太谦啊，真系唔需要太 谦。你认叻咪认叻咯， 认叻又唔好。 唔系，即系 认需要太 第四咪第四咯，因为一二三真系冇人个谂，即系当今世上你认第六都得， 即系武林高手里面 系啊， 系啊， 已经系即系你独霸 称 霸武林。 多谢。另外今日都系阿马老师编剧嘅吓，一个烂泥剧吓，咁大家就欣听下啦， 系开心下咯， 开心下啦，好多烂泥剧嘅。另外我哋有陈太啊，陈太未讲吓，陈太就系阿杜文慧。 当你冇咩优点，你都懂得欣赏自己嘅时候咧，呢一个就真系好犀利嘅事。我即系都几懂得欣赏自己， 虽 然咧都冇样嘢叻噶啦，但系咧我都有阵时会赞下自己。喂，你做得好、啊，喂，好嘢、啊，咁我有阵时喺心里边咧都会赞下自己嘅。咁同埋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即系大家嘅生活咧，好多压力，好多即系有好多嘢你要去担心啊咁。所以人生如果你是缺乏幽默感的话，真的都挺难捱。所以我由小到大我都挺有幽默感的，就是我很多时候譬如在朋友当中去聊天啊，或者是在家里啊，对住就算对住个仔啊，对住家人啊，我都是尽量用幽默感去就是大家缓和一下，或者是令到人哋開心，自己又開心咯。所以有陣時候我無端端自己覺得好笑，就係、是、我 休即係生命一脈咁樣，或者我嘅人生、我嘅生活咧，我自己都懂得去休下脈嘅。咁我會覺得啊，即係都幾好啊！就算人哋唔開心，咁自己都會諗到一啲嘢，令到自己好開心咯。咁所以呢一樣我都係幾欣賞自己嘅。 其實講開阿陳太咧，佢同佢阿陳錦紅啊，即係兩位啦，佢哋嘅教仔啊，或者係因為仔仔可能有一啲啲方面咧，學習方面啦，咁會用好多心機。你有冇睇好多訪問佢嘅文章？即係佢哋抌好多心機時間去，即係陪栽培佢小朋友。呢一樣嘢都令到好多人佩服。 係啊，同埋好感動㗎。我試過去佢屋企拍 barbecue 啊嘛，係啊，我就親眼見過嘅就係佢哋會點樣去栽培佢，同埋嘅就係點樣平時同佢嘅相處咯。你發覺個就係真係唔容易啊，但係佢哋做得好好啊。而一個仔亦都真係停 係啊，哇！佢啲音樂 唔係叫停停玉立啊， 唔係佢啲音樂造詣幾勁啊， 好犀利 哇！ 冇錯。作曲啊！而家 嗰啲作品聽 啊， 正啊！ 另一個顧家輝噶啦，第時 好犀利。 你係另一個咩啊？你係另一個咩啊？ 冇。 我唔敢亂講， 我都唔敢 得罪啲前輩。 呢啲四大才子咁樣其中一個，我都想啱嘅，但我真係冇啦。 好，十二點啊，馬老師下樓教室。 漫步與奔波，正在與穿梭都不錯。能隨緣變快樂，命運如剛好挑選我，路線又遇阻都向往。步步見識福與禍，種種世事因果。慢鏡看好時辰，不去匆忙，循序漸進沒有不可。游歷都好，停後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衷，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素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水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衷，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素。假设太在意未免忐忑，日夜去到，就怕讲到做到。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停滞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秒秒煎熬，怨命是才苦恼，万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假。 翻到中午十二点啊，啱嘅嗰个叫做《万惊吴若希》唱出嘅，咁啊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咧就一个钟头嘅节目。 冇错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欣赏自己啊吓， 冇 错，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嘅，多啲欣赏自己，咁啊从个优点继续可以将做得最好，系咪啊？马老师， 放大佢， 放大你嘅优点，系啊， 阵间你跟住我课室上堂啊，你哋两个唔好走神， 点啫？系啊。有冇第二间课室？ 呢一点我好唔欣赏佢。 好，先睇十二点新闻。 来自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8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5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71.2跌35.6，阿里巴巴107.8跌6.2，腾讯控股337.4跌5蚊，盈富基金21.38跌2.6，美团176.2跌5.4，恒生中国企业73.52跌1.24，南方恒生科技4.46系跌7.6，吉利汽车16.82升2仙，安踏体育94蚊升1.7，京东集团232.2跌2.8。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325，瑞士法郎7.988，澳元5.283，加元6.03，新西兰元4.803，欧元7.8718。每百日元兑港元5.7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7点，跌515点。港金报16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85美元，卖出173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屿干线竹篙湾桥底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啦，同埋元朗八乡路牌坊方向大榄隧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油美苑、淑美阁、慈云山、慈正村、正明楼、大埔富善村、善翠楼、柴湾富怡花园三座、红磡村、红辉楼、马鞍山、利安村、利兴楼、长沙环元洲村、元丰楼、沙田月明村、明耀楼、筲箕湾南安街93号李景大厦、荃湾荃威花园 C 座、牛头角淘大商场三期地下 G266-270号铺阿莱泰，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悠长假期，陈凯琪。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6-8，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游啊游，越游越下流。马老师，下流教室，dirty classroom， 系啦 ，dirty classroom 啦，我哋变咗 floating 啦。 咁你哋个整洁奖咪冇行？ 我唔要啦， 我直情自己吸咗十只黑猪俾自己。 系啊，我大黑猪， 大黑猪， 真系仲要三只黑猪仔， 好下流啊！ 一定要啦。 哦，听住，今日嘅题目就系、是。考入北大，全村高兴；北上北大，我更高兴。 嗯， 北京大学是即系响国内咧，好多梦寐以求入到嘅大学。 嗯， 几年前某年，东莞有个老友个仔响嗰啲东莞嘅镇区一条村啊，考到入北大，佢高兴到不得之了。系啊，张灯结彩，佢啲即系啲老板啦咁样样，好高兴。系 一定啦， 成条村。 我个仔考到咩大学啊？咁周围话俾人听。 又通知我，问我咧，佢想夜晚食饭，日头咧可唔可以帮佢搭个台，搵啲人上嚟唱下歌啊？ 咁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 真系 超级开心，即系全村第一个考上嘅北大。 全村啊， 系啊，全村啊，冇人考过啊，好难考啊，好似成600几、700几分。我唔熟啊，但系700几分算系高分噶啦，咁终于考到啦，好 重要，终于入到去就得啦， 系啦， 系咪？ 佢话喂，帮我搞大件事去，佢话有咁大，搞咁大，仲有重点，佢话喂， 下流啲， 你同佢讲嘅呢个啫嘛，定系嗰个人同佢讲？ 嗰个人同佢讲， 忍一忍先，你忍， 唔好咁快啊！ 系啊，你放心，我依家知道咩题目嘅。 我惊你离题啊！我哋会失望噶嘛？ 系咯，系咪？以为你讲咩大噶嘛？讲咗 节目嘢嚟， 播卡通片。 系啊，咪系咯，诶，早啲讲。 跟住佢话喂，跟住咧，因为个仔都要嗰阵时系八月噶啦，佢话跟住咧，佢想陪个仔上去北京。 即系问我，喂，有冇时间？一定要同佢一齐去。我话 叫埋你啊， 系啊， 又关你咩事啊？ 我就系咁话，喂，关咩事啫、啊？啊，你真系聪明，识 头脑嘛？ 我知 啦， 哦， 系、 啊， 冇啦，一齐 识个识啊， 系 一齐上啦，啊。点啊！我话快去快回得唔得？ 你唔系 get 唔到嘛？咸强， 梗系咸强啊！你嘅 嗌得你去嗰啲，梗系 你嘅咸，你嘅涵养去到咁远嘅咩？ 系啊， 各省各县你都有你嘅， 你 唔紧要啊！去到佢自然而会啲人 员，闻下 就闻到噶啦佢，佢个鼻专闻咸嘢， 冇错， 人 间 人 善啊！一去到知道，诶，嗰度有 电灯着鬼掹脚，一定系嗰度， 系咪啊？呢阵时 你真系有涵养，你真系 跟住。哦，两位都忍一忍先吓，跟住我话喂，咁啊订机票咯，八月份紧张，佢话唔订机票，揸车上去， 哇， 揸车 揸几耐要， 其实廿零三个钟啊，好快， 廿零三 个钟，因为而家呢个速度路，哇，唔好咁辛苦啦， 辛苦攰啊， 得啦，同我上啦， 你唔系你揸嘛，你 唔揸，我唔揸，佢话两部车， 有司机， 系啦，我话得啦，同我嚟啦，我 点解明端明飞机咁舒服唔坐要咁样揸， 就系咯，我都系咁样样啦，梗系 架车 有原因 啦， 女司机 唔系。你唔好咁紧张， 佢嘟你啊！ 唔系女司机，有冇搞错？ 好紧张啦， 司机就揸车，你又揸住第二样嘢，系咪咁意思啊？ 架车可以有啲咩嘢咧？ 唔好谂架车啦， 系咩？唔谂架车。 司机啊，冇手扶柄，我揸住边度好咧？ 系咁啊，好啦，咁第一晚先系喺条村嗰度啊， 吓咁快去到啦？ 未？我仲系喺条村嗰度，佢阿仔嗰度啊。 佢条咩村啊？佢条喺边度嚟噶？其实 响东莞有三十几个镇区嘅，其中一个镇里面一条村嚟嘅啫。 叫咩镇？车镇？ 唔系，唔讲啦，咩镇唔讲啦吓。即系有，即系等于旺角区咁样吓。咁就诶、哎、好啊，佢叫我揾两个女歌星上嚟唱个歌， 即系喺嗰阵度， 系啊，一个招呼啊啲， 即系唱完歌咧， 即 系 未去上去之前， 系啦、 啊，先喺度约， 系啦、 啊， 就佢、是、已经约定我，喂、去北京揸、车上去， 系 啦、啊， 但 系 之前要广宴亲朋， 冇错、啊，因为佢真系好高兴， 我搞场大龙凤， 冇错啦，我好啊，搞咪搞咯，搞 我最叻噶啦， 系啦、 啊。 搞王啊叫 我，系啊， 搞王件事， 佢搞王， 亦都会摸王，呢个好重要啊，摸王。 咁点啊？ 你自己讲噶咋，我冇话你、啊。 系啊，又叫我忍啦、 啊， 忍。 充满信心啊！ 系、啊， 又叫我哋忍，我哋又话嗱，原先谂住出发，跟住你话等等。 系啊，忍啊，忍啊！ 我又唔出啦。 我哋又 唔 讲， 有重点噶，点啊？做晒横额，话咩热烈？ 其实好易做啫，啲 show 系啊，嗰仲有条横额，跟住啊，即系干杯干杯完咗之后咧，哇！佢嗰晚好开心啊！我话全村， 喂，做俾边个睇？啲村民， 村民 啊，招待啲， 系啊，嚟食饭饮杯啊，干杯干杯。 就 是、 因为某人个仔考到大学，就搞个 show 啊。 系啊，同埋村有啲即系领导啦，又落嚟，诶、即系。 哇，真系好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因为佢嗰啲系啲村仔嚟嘅啫。你话大城市， 即系冇乜可能可以考到入北大。 系啊， 成条村嚟得廿个人咁嘅，呢系 唔系好多人噶？ 系啊， 好多人， 同埋好多人争噶嘛。每一年佢哋去考试呢度， 一千万个学生考大学，每一年而家，你谂下嗰个机会系好细好细好细啊！考到啦，好嘢好嘢，咁啊饮到烂醉。 个横额系乜嘢啊？ 即系热烈祝贺，乜乜乜考入北京大学，吓、然后有个欢送宴，因为佢哋饮完咧，佢就出发啦、上去啦，哦，大家好高兴啦，好嘢，饮醉咗啦，然后第二朝出发啦，跟住佢话真系坐车，佢话系啊，得啦，行啦，咁样，佢叫我同佢个仔一架车，因为有个司机啦，佢自己又坐一架车。 佢架车唔方便，系啦，你唔好上。 都系东莞出发，咁啊直上北京，哇，好开心啦，浩浩荡荡。即系佢话好快嘅咋，廿零个钟，即系因为有啲 一日啦，廿零个钟， 梗系唔快。 系啊，跟住行咯，去到，跟住去到武汉。佢话停一停先，我停停乜嘢啊？你唔系赶住去 中途都要休息下嘅。 系啊， 我有 买啲嘢食。 佢话嗱。咁样，我今晚咧 就喺度瞓一晚我哋。哎，你唔係嗰時間咩？你話廿零個鐘就抌上去啊嘛。佢話得啦，喺度休息一晚啦。跟住佢話咁點啊我？佢話不如咧，你帶我仔咧去周圍玩下啦。因為佢始終未 拍過。你都冇去過武漢。 系啊， 系啊，你冇去过， 冇所谓啦，咪乱行咯。总之你唔好烦住佢嘛。 问下嗰度，嗰度有香啊，有香味。 跟住我话，仲有你点解攞埋晒咁嗰啲 banner， 你仲攞去嘅？啊，有用啊，你唔好理我啦，咁样样。冇嘢耐，夜晚傍晚五点钟，佢打电话俾我，喺边啊？我话冇嘢做，同你个仔啱啱行完街，咁依家翻酒店休息咯，冇嘢搞。佢话你过嚟啊。过去边度啊？俾个发咗个地址俾我。咁我嗌唔嗌你个仔去啊？唔好嗌啦，由佢自己喺度同啲 休息下。 系啦，佢可能冇去啲同学啊，诸如此类啦，唔好理佢啦。过嚟有个司机接我过去。咦，我啊都好啊，去咯，去睇下咯。哇，一去到又系村口，又喺度动撑动撑， 又挂晒 banner， 咩事咧？ 吓， 又系嗰条 banner， 但系亦改咗几个，个 名唔同咗。 系啦。北京大学咧，北京大学中间咧就加咗个的字， uh-huh. 北京的大 学，即系北京嘅任何间大学， 即系佢呢个 show 系巡回啊！ 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冲入去睇下，跟住过嚟，佢已经饮到即系少少 high 地啊，跟住过嚟，我咩事啊你？我话哇，我真系高兴，未试咁高兴，我仔入到北大，我小三个女又入北大，系北京嘅大学。就唔係 北大，係北京的大 學，北京其中一間大學。 係啦，嗰間咧就郵電大學。佢話：，唉，好高興啊，咁樣樣。咁我話：，咁即係點啊？今次佢話咧，嗱，點解兩架車咧？佢終於話俾我聽啦。我咧就同個仔一齊上，佢咧就同佢嗰個女上。咁咧，佢仲 就喺武漢度會合。 係啦，然後就直上啦。佢話：嗱，你唔好講啊，咁樣樣。咁跟住咧，我話你。谂住点样样啊？佢话嗱，听日咧陪我去买嘢，因为咧佢唔方便喺东莞买嘢，因为佢老婆会哇又电饭煲又剩又皮又剩买咁多嘢嘅。佢话你陪我喺呢度买啲最靓嘅，全部买两份，面皮买两张，吓一张个仔，一张个女。 呢、这个俾个女嘅， 系啦， 买啲嘢个俾个。 系啦，跟住我再买多一套，特大嘅。我点解啊？ 咪俾小三。 系啊，我小三有时可能 佢老婆咪完全唔知噶， 梗系唔知啦。一个喺武汉咁远，跟住佢话：，哇，你即系你点解可以咁样样咧？ 喂，都好犀利， 好犀利啊！ 佢个仔同埋佢个女即系同年啦， 系啊， 即系佢话其实基本上佢同佢个原配喺埋一齐嘅时候、已经同一时间 一种种两 个老婆噶咯， 系啊，系啊，咁样样咯。 Okay. 所以我其实想疏远呢个朋友噶啦， 系。 有冇疏到啊？有冇疏到啊？ 几疏啊？有 疏咗两三年啦，上唔到。 疏几多？ 你话疏唔疏啊？咁 真系疏啊！好 sorry 啊！ 系啊，又疏干又 sorry， 系跟住我其实真系咁大个人，第一次有一个咁嘅朋友系连续。你话真系尤其开心嘅，个仔真系入咗北大，咁嗰个 小三 女又入咗 北京的大学， 系啦，就系、是、邮电大学。咁、我话喂，咁跟住点啊？佢话又饮到第二朝啦，又出发啦， 再去另一省，仲有一个，第四个 去到北京都仲有一个， 重点好快到啦， 系啊。哎呀 又出發咯，跟住佢真係好開心，即係你睇到個樣子春光滿面下咁樣，跟住佢個仔問我：我爸爸咩事啊？嗰、那個女仔咩人嚟嘅？我話：我啲朋友嚟嘅，我朋友個女 就攬上身啦。呢、這個就係你發揮你嘅作用㗎啦。 帶你去， 係啊，呢、這個最佳選友嚟㗎嘛。 系啊，跟住佢话我朋友个女咯，顺便送埋佢上去咯。 系啦、啊，横掂佢都要去北京度入学。 系啊，系啊，咁、你哋两个 方便下人啫。 系啦、啊，你哋两个又唔熟北京，咁你 但你两个千祈唔好喺埋一齐。 千祈唔好啊！ 啲韩剧系咁样。 原来你哋兄妹啊！ 原来你兄我个妹啊！ 咁就惨啦。 佢有冇长得有少似样啊？ 唔似嘅，唔似嘅，唔似嘅，唔似嘅，因为仔同女，如果两个系仔咧，可能会似。 系咪？有时有啲会似样 啊？真系会似噶，会似噶，系啊。如果一仔一女咧，就唔似嘅。我自己觉得都 咁有啲危险啊， 都唔似 追佢，咪点算？ 系啊，咁就去到北京。 咁啊先係安頓咗個仔先，因為始終個仔啊嘛， 緊要啲。 幫佢整好曬啦，佢又唔住宿舍，就喺出邊揾個地方租間屋，咁 settle 咗啦，跟住唔重要啦，跟住一齊去個女嗰邊，另一邊嘅地方，我話哇，你又租咗？佢唔係啊，買咗啊， 哇， 買咗一層樓啊，係啊， 就係俾嗰個小三個女。 系啦，同埋仲即系好大嘅嗰屋，有成三个房嘅。咁佢话得闲，有时咪上嚟休息 下 咯。系啦，咁我话咦，咁样搞掂咗啦，有冇嘢地方去？冇走噶咯。跟住佢话 你问佢， 系啊，我话我好多嘢做噶嘛，你知我好多嘢 做，大波值啊嘛。 跟住佢第二日佢同我讲，留多一日得唔得？ 嗯， 咩事啊？我知道咧，中央戏剧学院咧 点啊？ 好多新同学入咗去读啦，咁佢收到风咧，有一个餐单出咗嚟。餐单嘅意思系咩咧？嗱，我都系听人讲嘅吓，仲有冇我唔知啊？ 呢个食得，呢个食得，呢个唔食得， 系啦。 呢一、 這 个叫阿玲嘅咧就食得， 你知啦， 边又唔食得？ 戏剧学院全部都系啲精英上去噶嘛，又、啊、 通常 个 样都系好睇得嘅。 系啊，有演艺班啦、啊，有导演班啦、啊，乜班都有。 全民啫， 全民啫，系啦。咁啊，咩班都有，好多人人新人来。咁啊，去睇下啦。我话诶，都好啊，见识下咧，见识下啫，系、见识系学识个识。 嗯。 吓，OK， 哇，去到跟住咧，我哋个车咧只能够停喺外围。外围意思咧，因为我哋唔系北京里边嗰啲， 其实好多大 学 都唔入得嘅， 系、哦、 啊，得噶、啊，有啲佢因为佢 你挂嗰个牌， 系啊 系 啊系啊，即系好似东莞有啲咧，大嘅货柜车都唔入得，啊，因为佢要个交通啦，同埋个环境呢样嘢真系做得几好。咁啊去到咯，咁我点啊？而家咁多人咁多车，咁啊前面嗰排咧全部都系 L 字头嘅车，就把晒喺最前面。跟住就系 M 啊乜啊乜乜乜物啊，咁佢嗰架普普通通啦，同埋因为咧周居劳顿咗几日咧，污糟邋遢， 烂车一个。 你真系污糟 啊！系啊，好似嗰啲赛车咁样， 系啦， 空晒尘。 系啊，又总之系滑滑突突咁啦。我话跟住点啊？我都唔清楚噶。佢话等阵啦，我嗌紧个朋友过嚟啊。我话咩朋友嚟噶？佢话曾经喺呢一度咧都做过导演啊，乜乜物啊咁样样。我做导演又可以点啊？佢话得噶啦，你等我啦。咁冇几耐咧，嗰啲人咧又系开学，因为成个差唔多时期啲人开学噶啦。咁啊，哇，好多人涌晒入去啦。跟住佢问佢攞咗两张飞，就 系、 是、开学礼， 哦，开学礼， 开学礼，咁就系演艺班嗰边嘅开学礼。我导演嗰啲佢唔去睇啦。明吗？ 明， 知啦，知。 但系真系几高质嘅，应该。好高質㗎， 高質 係啊，因為好多都啲名演員都係、 全部高過我咁滯嘅，女仔喎，係啊，跟住咧， 你有冇去啊？ 我 梁振飛，梁振飛其中一副 有， 佢都對你幾好 啊， 係啊，佢冇劈低你先，佢真係其實有啲咩就揾你 陪佢， 劈翻 佢啊，因為我知佢女住邊度啊嘛，係 啊， 但係我講啫， 你都啃咗佢一啲嘢，係 啊 係 啊， 幫佢。 跟住佢話俾我聽，喂，問我啊，你係咪即係喺香港啲電視台做過噶？我話做過噶，編劇即係好耐噶啦。佢話唔係，而家咧佢收到風咧，而家咧好多女演員請一啲叫做演藝嘅老師，單對單 教導 嘅，好好人工喎。即係譬如話有一個畢咗業出嚟做嘢啦，而家好多女仔都係咁樣樣，去入咗劇組拍戲啦。咁有一個專門嘅人跟住 指 導， 呢一層應該點處理？ 係啊，點樣講聲啊？你都知啊，哇，好好人工。 係啊，梗係啦。 講緊 唔係有啲譬如可能係你講嗰啲咪外省嘅話，又或者係咩嘅話，你有一個 coach 㗎嘛，係 啊， 專同你。 系啊，点样做手啊，眼神啊，哇，我好有兴趣啊！讲紧即系如果成个 project 你当佢三月抌啦，你起码三四十万， 哇， 全包，全包，系啊，咁问我，喂， 有冇阿林啊？我话林乜嘢？ 你教啊？你又谂住自己教？ 佢觉得咁得得啊嘛？ 佢问我有冇得谂？我话谂乜嘢？ 谂乜嘢得噶？ 佢话即系咁，佢又好想教。我话你点教啊？你即系我唔系诋毁啲朋友，咁佢做生意叻唔代表演系叻噶嘛？佢话不如咁，你帮我喺香港物识啲人，教佢哋演。然后咧，佢就开一间咁嘅公司，专门就系单对单， 咁有得做啊。 系啦，咁佢话咧，佢就可以识到好多人啦。 哦， 咁咯， 即系从此又可以教，又可以识人， 冇错， 扩阔嘅人脉， 扩阔嘅人脉关系系啦，系啊。喂，但系咧嗰啲真系好高质素，同埋我有个朋友又系教嘅啲人演戏嗰啲，佢话有啲真系。好难去处理一场戏，系、啊，因为阅历又唔高，即系个阅历系人生嘅阅历啊， 因为你冇经历过嗰啲场面， 系啊， 難 即系生离死别啊，咁样样咯。 好， 好， 今日结语系咩啊？就系、 是、今日结语， 扩阔人脉，系咪啊？系咪好正路今日？今日麻麻地下啫喎， 吓仲唔下？哇，你都 佢好 重口味，其实最重口味系佢。 你想点啊？ 回水得唔得？ 我已经焗得几下下啦，我 OK。 夏天 ，OK OK。 12:30咁啊，翻嚟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医务卫生局正系研究嘅红黄码范围同构思原则都系窄，即系会针对两个组别人士。红码只系针对确诊者，有关人士唔应该再有活动感染其他人；黄码就只系针对酒店集中隔离人士，以优化整个隔离时段。李家超话，防疫抗疫工作嘅目的系用精准嘅方法，尽量将相关规限减到最低，让大部分人士唔需要喺范围之下进行自己嘅活动，或者喺规限，或者系喺系俾大部分人士都唔需要喺规范之下进行自己嘅活动，又或者系喺规范之下容许某啲嘅活动，包括点对点活动。他又说，当局正是研究是不是有更加快、精和准的识别方法，从而控制确诊数字上升。有关措施会将对市民的不便减到最低，新措施将会尽量与现有的制度接轨，强调会听取不同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会带领三名司长、三名副司长和特首办主任举行第一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透过发言人话，欢迎行政长官迅速安排前厅交流会，由听朝早9:15开始到10:45，分三节，每节半个钟头，分批同议员交流，就市民关注的不同事项交换意见。梁君彦话，相信面对面的恒常交流有助行政立法机关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特别是政府可以在政策酝酿阶段已经听到议员的意见，更加贴地了解市民的声音，相信会令政策更有成效，广大市民受惠。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话，重建九龙城土瓜湾五街同13街的收购成本大约要400亿元，重新要筹够钱才能够进行类似的超巨型项目，强调旧楼业主要先做好维修。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相关楼宇状况恶劣，又有不少的长者居住，希望尽快重建。发展局表示，需要以促成和执法双管齐下，提到油旺的重建方面已经有规划，但是屋宇署的执法亦都重要，不应该鼓励相关业主抱有期望重建就不维修的心态。北韓外務省警告，一旦韓美聯合軍演動用美軍戰略核武器，可能引發朝方相應措施，進而導致核戰爆發。 韩联社报道，朝中社寻日话，北韩外务省发表文章谴责韩美日三国协作，万一美国执意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出动战略核武器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势必引发朝方相应的反制措施，擦枪走火的偶发冲突亦都可能酿成核战一触即发。南韩军方昨日表示，韩美将会从8月22号到9月1号举行联合指挥所演习。演习原本只是以电脑模拟的方式进行，但两国正是考虑同时进行大规模野外演习的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9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6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5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73.4跌33.4，阿里巴巴107.9跌6.1，腾讯控股337.8跌4.6，盈富基金21.38跌2.6，美团175.9跌5.7，恒生中国企业73.52跌1.2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7.4，吉利汽车16.94系升1.4，安踏体育94.1升1.7。京东集团232.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7.3，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2，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6点，跌515点。港金报16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36美元，卖出173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康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集子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男人真阴功， 人在风暴中。 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促，无奈的刁钻，曾热的变恐，前缺少温暖。 你真的很急喎、啊，把你手兜住啊！上面八楼咧就是我屋企啦，你再兜住先，兜住先。 哥，又话你油尖旺，好巴闭，你点会住唐楼啊？仲系冇 lift， 好急啊，好急啊！ 后面有嘢，你呢度咧，我小三屋企，小三 好嘢喎、啊。人哋话金屋藏娇，哈你啊，唐楼藏娇啊， 冇计 啊！ 你唔好再揸住啦，我就系贪嗰个小三够 cheap 肯挨啊嘛！哎，到啦到啦到啦，上多两层，你上多两层， 好急啊！冇 lift 你就唔好住咁高啦，急死啦！ 啊，得啦，到啦到啦，喂，开门，开门！我带大哥嚟，系咪要顶啊？开门！笑咩啊？我开门，我打门嚟做咩事？ 我好急啊！ 我 啲咬牙先咬一下啫，咁佢行出嚟开门都要时间嘛。等下先啦，冇咁怒气，冇咁怒气。 呢啲人咧唔闹唔得嘅，开门，开门啦！再唔系我打佢两巴，开门啦，洗马桶 嚟啦！啊，炳哥翻嚟啦！ 唔系啊，我敲门系手痕啊，得唔得？敲得门梗系翻嚟啦。真系手痕敲门啊，系咪多余噶？递个嘴巴嚟。 哦， 明哥，你两公婆唔好咁热情啦，一见就嘴。 嘴咩啊嘴？佢啊，开门今日我掌个嘴啊。 吓！啊，炳哥，唔好啊，我又唔敢啦，我 开埋啲，死啦死啦死啦喂，死啦死啦死啦喂，死啦死啦死啦喂，死啦死啦死啦喂，打完啦，仲喂咩啊？ 炳哥，我又唔敢啦。 炳哥，炳哥，咩啊？算啦算啦算啦，你睇佢眼镜烂晒啦。 边个眼镜啊？ 佢嗰个咯。 哦，啊咁又点啫？唔听话就要教训啊嘛，系咪先？ 咁啊，唔好意思，我醒起啊，老板要我翻去。开会，我先走啦、啊，都系 你头先唔系话屙尿咩？吓啊！又似你衰婆，你话你抵唔抵打？佢咁急嚟到都要走，尿都唔屙，你搞到几冇面？ 咁光咩？ 再嚟笑住俾我整多两巴、啊啊，死啦喂！死啦喂！死啦死啦死啦喂！爽唔爽啊？ 大力啲，好中意啊！ 死啦喂！死啦喂！死啦喂！爽唔爽啊？ 又好爽啊！ 哇哇唔使咁狼啊嘛！呢两只门牙甩咗啦！ 唔惊唔惊，佢啲牙本来真系假噶啦， 阴公啦！喂，炳哥唔系你，我真系赶时间，嗱我先走先。如果唔系，我惊搞出人命啊！ 哎、你惊咩嘢？ 我急啊！我急啊！ 呢啲女人唔教训唔得噶。 哦， 啊你又急尿，不屙咗先走啦。如果系都， 好啦好啦，我唔即走。 啊，衰婆，帮阿红爷攞住个袋，佢点去厕所啫？揸住个袋，佢而家揸住另外一个袋嘛。 唔使唔使唔使， 你俾我，你俾我， 唔好唔好， 你咩袋就俾晒我啦。 唔好啦。俾翻个袋我啊！我啲嘢唔中意俾人攞嘅，我自己嚟得噶啦。不过咁、啊，你睇你间屋成屋都系嘢，入都入唔到。 系啦、 啊， 我成日话佢啦，屋企堆到乜嘢咧，路都行唔到。你知唔知啊，红爷？ 啊， 我其实连个地板咩色我都唔知噶啦。 啊，咁 好多年未见过个地板。 咁点个厕所啊？ 成日叫佢执屋，系都唔执。我点招呼你兄弟嚟坐？你话啦， 对唔住啊，炳哥，我以后会日日执。 我而家大佬要去厕所，成屋都系嘢，摸路行，点算啊？点算啊？逼死人啊！逼死人啊！逼死人啊！逼死人！ 唔好意 思红爷、啊，我教你行啊，哦、你先踩上去嗰个曲奇饼罐，你见唔见到啊？ 見到 蓝色嗰、那个 系 系啦，再爬埋上去嗰个发黄嗰个生果箱，我、 okay, 哦、踩上去先，曲奇饼罐啊嘛，踩咗啦， 系系冇错， 生果箱啊，嗯、小心啲， 小心小心，喂你唔好踩到嗰只 VCD 碟， 得得得， 嗰只劲波金曲我噶， 到咗点啊点， 立过去嗰堆咸树嗰度，两个。 唔系、啊，有两堆咸书、 啊。系啊，咁你见唔见到其中有一本嘅咧，就系、是《靓模菠菜年》啊？ 靓模菠菜年，啊，认到啦，系见到见到， 小心听清楚，你要踩住佢个鼻啊，咁样会稳阵啲，唔、 哦、 会跌落嚟啊、 哦 okay ！哎呀，冰波、哎， 喂，红嘢，有冇事？有冇事？ 冇， 你衰婆，你又教佢踩住菠菜年个鼻好稳阵，乱讲嘢，乱讲嘢， 哎呀哎呀，唔好打， 教错人， 唔关我事噶。 真系唔关阿嫂事嘅，我踩住菠菜莲嗰个菠萝盖啊！阿嫂，我跟住应该点啊？ 你见唔见到仲有一条绳、啊？ 有条绳，见到抌咗落嚟。 好，你跟住掹实佢啊！但记住唔好掹太大力啊！我惊柜顶嗰啲嘢会冧晒落嚟。 咁即系点啊？ 你用个音。力阴力啊，即系微微地用个阴力掹佢、 哦、 就冇事啦。 得、哦、得，诶，冇、欸、住，条绳嗰只蜘蛛啊， 哦、 好惊啊！ 唔使惊，你拍死佢，拍死佢。 唔得嘅，只蜘蛛我养。 吓、 啊、 你养蜘蛛？ 咁点啊？佢只蜘蛛望住我啊！ 唔怕，只蜘蛛唔怕三宝嘅。 吓、啊，算啦，我唔摸啦，我唔摸啦。 你仲有两步，我仲求下你啦，就到厕所。 系啊，到噶啦，到噶啦。 啊，揾到啦，揾到啦， 梗系啦。 冇个塔嘅，点屙啊？ 我成个厕所都系嘢嘛。 咁我点屙啊？ 洗手盘啦、啊，好唔好啊？ 系得啦， 你冇 错。 系啊，我去啦， 去啦，去啦， 去啦，去啦。 哇！做咩啊？做咩啊？做你做乜嘢？ 你跟我出嚟！ 唔出得唔得啊！我惊啊！ 头先你个巴闭啊！喺、 哎哎、 你朋友面前你打我，仲打烂我两只门牙添啊！打烂咪好爽顶啦、 啊！ 你啊， 老婆，我头先做下样啫、啊，我以后都唔敢啦、啊。你可唔可以原谅我？我应承你以后我唔喐手啦。 吓、啊，唔得出去啊！你出去啊嘛！你出去啊嘛！你咪出！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空姐，屙完未啊？快啲出嚟啦！哎呀呀，唔好打啊！ 叔叔唔准挡啊！ 三下好啦，老婆大人。 三下， 哎呀哎呀，你原谅我啦，我都系为咗出嚟捞，我唔想嚟笑我怕老婆啫。求下你，你放过我啦，唔好再打啦。 我唔系你老婆啊，我只系你小三咋、啊。你求情咧，求清楚啲啊！呢两巴就惩罚你啊！求情求得唔清楚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三大人，唔敢啦。红爷，快啲出嚟啊！红爷， 佢爬出嚟啊，都起码要三分钟啊！等我静多几日，你打我打我。 红爷，屙咩啊？咁耐我就嚟死啦！ 炳哥，系咪嗌我啊？ 系啊，你快啲出嚟啦！ 哇，你做咩汤猪咁声嘅？你冇事啊嘛？ 快啲出嚟啦，红爷，救命啊！ 好快，等多阵。搞掂，喂，打搅晒，唔好意思啊，我都系先走先啦。吓，兵哥，做咩你呢边啲头发好似俾人扯甩咗咁噶？哇，个面损晒，滴紧血啊！你冇事啊嘛？ 冇，头先有只黄蜂飞过，俾佢针咗一下，系咁少少冇嘢啫。哎呀，冇嘢。 咁不如你休息下先啦，我走先啦。 哎呀，一 走先啦， 走咩啊？而家几多点啊？衰 兵哥。炳哥，你系咪想嗌我啊？ 衰， 你咪嗌我。 衰人，你系咪打得少啊？几多点啊？而家系要我发火系嘛、 我睇到，哇，五点几啦，夜啦，我太爷翻咗，我阿妈闹我，我走先。 空爷，吓、啊，难得你嚟到，饭都唔食嘅走，你好唔俾面噶。 我减紧肥啊，下次先，下次我请你两公婆食饭。 今日难得阿红爷上嚟我屋企坐，顺便食餐便饭。 你系咪都要落我面啊？搞到大家唔开心先安乐啊！吓、啊，阿、啊、衰婆吓， 唔系，咁你俾钱我买餸先得噶。 梗系要执屋先啦、啊，死蠢！你系咪要我等个红爷企成日啊？执干净间屋先至再煮，系咪要打而家、 啊？红爷，对唔住， 咁唔紧要。我企惯，我都唔中意坐梳化嘅。 唔紧要，我即刻执翻个好间屋啊！你让我搵翻张梳化，梳化喺边度咧？诶，梳炳哥啊，你同我入房啊，我有啲嘢同你讲啊。 有咩喺呢度讲？可喺阿红爷可喺呢度讲得噶？可 炳哥是但啦，你跟阿嫂入房啦。 入房啦、 我唔入啊，红爷，你陪住我、啊，我安全啲啊。 唔制啊，入房啊，我要你入啊。 小心大人啊，你唔好又拉我入房炳啦，有事慢慢讲啦。 行啦、啊，我死入房都想讲。 得，哎，唔好扭耳仔， 两位，不如咁咧，我落去买打啤酒，啊、你哋慢慢倾。咪唔使爬入房咁麻烦啦，我去买啤酒。 等我叫衰婆一间落街买啦，顺便买埋啦。 又系我，啲啤酒好重噶，炳哥。 就系因为重，唔通叫红爷自己拎啊？俾人知道我要红爷自己拎啤酒，我仲使呢区行嘅，系咪先？ 我买得噶啦，阿嫂又唔知道我中意饮咩牌子。 咪系咯。 唔知咪买晒咯，仲系要醒目先得噶嘛？百零只牌子咪只只买几支咯，吓系咪先吓？即系要我劳气嘅。 我跟你讲啊，你冇玩咁大啊！如果唔系嗰，你会好痛苦、啊。 哎呀，知衰啦！哎呀，日日求我咩？死开啦！ 系啊，炳哥，我求下你啊！你上一上天台啊！我跟你讲两句、啊。 讲咩啊？有咩讲？ 唔好。我想问下你买咩餸 啊？系啊，仲使问嘅？招呼朋友，梗系平时讲嗰啲贵嘢啦，贵价唔饱嗰啲。 炳哥，求其得噶啦，我赶时间啊！ 快啲，鲍鱼啊，老鼠斑啊，鱼翅啊，龙虾啊，咩嗰啲咁样。唉，其他啲太粗嘅嘢唔好攞嚟啊！ 唔系，炳哥，我个胃咧，我唔系好舒服，清清地得噶啦，买嚿豆腐咧，定系买嚿豆腐？ 唔好再打啦！ 哎呀，执屋啊嗱，你边把口咁多事叫我搵梳化啊？仲叫我买餸、买啤酒啊？系咪？ 系我衰， 咁得戚啊！我掌你个嘴，一下！ 小心！哎呀，小心大人啊！你只手攰唔攰啊？留翻今晚先打啦，唔该你、啊。 我真系打到好攰，你自己打自己。 冇啩，小心大人要命啊！ 仲叫我买鲍鱼啊，买鱼翅啊，你家用都冇俾我啊，仲要我买餸，你斗胆啊你！ 小心大人啊，红爷大把钱噶、啊，我而家冧掂佢就发噶啦，你到时先打我啦，我都系为大家啫。 你话噶？ 系啊，嗱，我哋落翻去先啦，唔好打啦。阿红爷，系你等我好耐，唔好意思。 吓、啊，你边位啊？ 我咪阿炳咯。 你上咗上天台，哇！你只眼黑晒，哇！孖烟长嘴，你只手 唔好掂，哎呀，唔好掂，只手唔掂得噶。 你只手 噶啦， 系成个只脚咧唔见咗。 冇，你唔使担心。啊剛才炳哥他在天台不小心被一些東西卡到 了，是啊，卡親了， 他跣親了， 不如送他入醫院先，你看那些血爸爸聲， 不用，慣了， 兩位，這樣啊，對不起，我不對，我有什麼得罪的，兩位多多包涵，我先 不行，我那麼辛苦熬了那麼多，一定要吃完飯先，你快點買餸， 哎呀，OK啊，我一於主重啊，紅爺咪 When he nice, when he nice, oh, when he nice. 大丈夫系我啊。 Oh, when he nice. 我爱又爱咗。 You very nice. 两情情也同样爱，两情风调低过，第一发拖有咗到拖，两边全错。 Oh, when he nice. 大丈夫是你。 Thank you, yeah.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啊，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拖，有咗到拖。 分 非常反映咧，马老师嗰个为人嘅，因为咧即系样嘢都要认靓仔啊，威威 啊，大丈夫啊，认叻啊，我老婆听晒我话，屋企个最威啊，系咪啊？ 系咪你啊？ 诶、嗯，讲得噶， 定系其实你系嗰个女人？ 讲真啊， 即系你系整个小三啊？ 系啦， 呢个认咩认咩系嘛？ 系啦。 好，咁今日咧，好收攰啊， 好攰啊， 气都冇埋啦。 但系我觉得法国听嗰啲打人嗰声咧好治愈， 点解啊？ 砰砰砰砰，好似个帮我出气咁。 哦，你太大啦你啊吓，得闲听下风骚法国人。 你得闲打下自己啦， 冇错啦 吓，打下自己咪得咯。 非常之炎热，而家嘅34度啊，头先35添啊，跳到去吓。 哇，琴日真系好热啊！ 你有冇发觉其实咧、真系好奇怪？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系从来都未去过34度。 系啊，31 去到33度系已经系超高温， 系 啊， 啊， 真系。 以前细个系冇34、35 好冻好冻啫。 系啊，好冻嘅， 亦都系好冻。 系啊， 好 冻度， 即系有四季咯。 系啦、啊，十度以 下。好明显的四季，啊、但系而家有少少有时。未必有四季啦， 但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咧就大家唔好中暑啦， 系啊， 饮多啲水啦，同埋嗰就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咧，真系要 适当时候休息， 系啦，要休息一下，同埋要饮水，同埋要有遮阴嘅地方。 冇错，一语系咁， 一天愉快吓，希望大家听日10点我哋约定你再见， 听日有 Tiki Jam， 耶，有客家婆来啦， 好正，我哋有马老师嘅主题曲。 咩主 题 曲啊？ 你唔知啊？ M 咪你嘅咯 ，C 系啊。 诶，你乜嘢都系呢个歌咁 啊？ 激励人心啊！唔知食饭饮茶，去厕所啊，佢都谂紧呢个。 落雨啊！ 落雨啊！ 好天啊！ 都系代表嘅。 嚟， 一齐唱。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up.